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有咩做少咗咧？喂 ，hello， 做咩有咁嘅 logo 嘅大力水手？ 大力水手789探长好。 喂，今日星期几啊？今日星期三，我听日有 live， 所以今日冇人嚟啊。咁我有個朋友咧，就以前啲 band 友嚟嘅，咁啊好日都唔揾我，咁啊突然間咧就問我幾時有九吹，即係聽講佢嗰陣時係 forum 之後，佢無端端就知道我有做 live， 咁跟住介紹過佢聽之後咧，可能聽過一次半次之後咧就揾嚟聽啦，我估係。咦，咁得意啊！呢支麦拧到咁大声，都唔爆嘅咧？爆未？爆未？好似都爆啦，差唔多啦。咁由得佢就咁啦。但系条 channel 坏咗，你唔知喎。OK， 等齐人先啦，五十人先啦，都冇乜特别噶啦，因为心情特别差啦，差到一个点咧，咩都唔想做。本来好多嘢，好多嘢想即系可以做嘅，呢排有得闲嘅。咁啊，諗住去揸 Uber 都好啊，即係同多啲人傾偈啊。咁但係睇車或者操車都懶啊，即係本來約咗人睇車，咁但係又冇乜心情去揾，即係咩都唔想做咧。總之，即係呢個就係情緒病嘅先兆嚟，我都好擔心。哎呀，哇！所以衰在而家啲資訊好爆棚啦，即係同時你會睇到好多條片，有好多朋友不停咁 share 啲片俾你睇。咁基本上嗰啲暴力嗰啲片咧，我都消化到嘅其實。但係最消化唔到係咩咧？就係嗰啲戾橫折曲嗰啲 pose， 即係幫講出聲嗰類有，我唔記得咗有幾個呢類片嘅片源咧，即係成日將你。大家都係睇緊嗰個畫面，但係啲字扭曲曬啦，有好多人附和啦，仲有就係、是，即係明明大家見到林卓廷一出車就俾人揼咁樣，佢都夠膽死話先聊者賤咁嗰啲夾硬扭曲咧，但係好多人就選擇相信嗰啲內容寫嗰啲字喎，即係覺得呢啲反而對我傷害更加大，即係原來自己都幾脆弱嘅，見到呢啲反而。即係個唔開心嘅程度更加高啲咯。喂 ，hello， 都有幾個人入出嚟。 Lamech Wong， 喂 ，hello， 大力水手，七百八十九號證，是從 Hello Hugland 探长浪漫交咗学费69元去 HSBC。唔该 ，check check 潘福启探长 Didi 挥手， 吴 静 Hello 探 Ryan Wong Hugh Ultraman 数96 Hello all。 系你好，阿 Ultraman。喂，点啊？你嗰度修复好未啊？早排地震，见到你屋企震到散晒，系咪你屋企啊？唔记得咗，好似隐约见到你 post 过你屋企嘅情况出嚟咧。咁虽然话就话加州成日地震，但系上次都几劲咁啊，同埋都惊啩。我谂虽然你住啲楼唔会太高啦，嗰边。 Vincent tend definitely not wanting to get out is a sign of depression. Talk good care for Coco 探长好。 系喂，仲有仲有我想问一问咧，我个 Facebook 个 page 咧，麻烦大家帮我 check 一 check 咧，因为佢而家就发现咗，即系我发现咗，啱啱先发现嘅啫，就系嗰个 Facebook page 同埋 YouTube 嗰个前后台咧，就有个 link 咧，就而家 post 咗一个 page 个 link， 咁咧佢好 generic 嘅，就系打住咩咧？睇下先。就是打住咦冇出到啊。咁奇怪嘅。就淨係最尾就係个 page 之后有个 live 嘅字样嘅。咁我可能不嬲都有我唔知啊，但肯定曾经冇嘅，因为如果唔係唔使次次都要开 live 之后先至 post 嗰条 actual 嗰条 link 啊。咁想大家帮手 check check 究竟係咪 work 嘅先。 得啊冇事啊。 得啊 ,ok, 得。咁以后用呢条啦，咁长期。整条拎出嚟就得啦，但系唔知我个 Firefox 嗰、那个发嗰、那个 Facebook 又见唔到我自己 post 添，呢度有啲鬼嘅，我仲系见到啊 ，OK 见到啦，见到啦，呢条 link 咧应该系系啦，应该完咗之后咧就用唔到噶啦，咁啊，但系咧 generic 咁样 post 出嚟咧。咁應該就 live 嘅時候睇到嘅，咁我話俾我嗰個好日都唔撞入嚟嘅朋友，而家有 live 先，因為晏晝問我幾時有 live 噶，咁我同佢講我成日都 live 嘅喎，即係佢都冇睇到啦，明顯，咁佢以為係 Facebook live 添咁樣，咁所以而家睇一睇佢先，哇！呢啲上賓嚟嘅，要個別睇睇佢。同埋啊 ，Hugland 我就而家 check 唔到我个户口系咪多咗钱嘅，因为要拎埋嗰个机上去先得嘅。即系个机有个机揿一揿入去 ，Genuine 码入到去。咁我而家梗唔得闲做啦呢样嘢。咁啊 ，Anyway， 多谢你先。 Vincent tend definitely not wanting to get out is a sign of depression. Take good care, Paul Coco 探长好 ，Sylvia K 探长好 ，Hello，Heroy 0302021探长你好 ，MK 满9964 ，John Lone 朋友 ，Argo 探长好 ，Hey 探长好 ，Ultraman 数96 ，Kit says invalid response received， 所以系唔得， 系即系点啊？Invalid response received， 即系唔得啊！即系你见到嗰个 link 唔得系咪咩意思啊 ？check check 先。啊 ，Ultraman 唔得喎，佢话。 唔系，我将嗰条 link copy 咗佢咧。再喺 YouTube 再喺 Safari 开就得。 哦，即系直揿又唔得嘅。 系啊。 咁啊，咁我转一转条 link 啦，唯有唔知佢搞乜噶喎，真系。我试下手机得唔得先吓？俾少時間我，我用手機係得 個， 哇，都幾快喎！delay 兩秒到啫喎 ，OK 喎。咁啊 ，Ultraman 嗰個 case 我就唔知解釋唔到啦，真係。咁可能你用個 browser 可能又唔係好 support 呢樣嘢啊，會唔會咧？咁啊，另外即係另外有啲嘢令到我一層打一層， 又未至於唔開心嘅。我以為匪類先會有監察院嘅啫，但係竟然咧，即係有個網友成日都監察住我，成日捉我自失啊，又話我條片頭節目即將開始咧，又話我食言啦，即係因為我話呢個唔係節目，但係嗰個片頭嗰條聲咧。又話捉到自失啦，總之俾佢咁啊。當然大家都話覺得我唔使理呢啲人嘅，咁但係有人監察咧，即係總好過我講乜都大家都認同嘅，即係我都唔信噶嘛。咁啊，佢出得聲咧都即係幾俾面嘅，但係最奇怪咧就唔知點解佢啊硬係唔 live 嘅。咁如果唔 live， 好心你又唔好咁多意見啦，即係有意見留翻 live 先講啦。咁又話我咧，即係上次關於咧嗰個網台。有個網台嗰有啲人一路做落去，突然間發覺哇咁多課金嘅呢樣嗰樣，有好多即係又自己分唔到飯都唔請翻餐佢食嘅咧，咁啊於是乎咧就離開咗，就自己開 live 啦。咁又 challenge 咗，我咪親耳聽到喎。咁我都同你講咗，遊行嗰日撞到嗰個人，佢係咁樣同我講咯。即係不過講得冇咁白，即係只不過自己推測，佢就話冇人哋咁叻，識得咁樣課金咁樣，咁咧即係。即係我梗係當親耳聽到，另外一個人就唔方便講係邊個咧，而佢咧亦都有講過俾我聽，關於嗰個人嘅。咁係咪我要聽嗰、那個收錢嗰個人話俾我聽話啊？係啊，我冇請佢食飯，同埋一毫子都冇分俾我噶。啊，所以咧佢就自己開 live 就唔喺我度開，係咪聽到咁樣先能夠證實到咧？亦都我將聽到嘅同大家分享，又使唔使同你解釋咧？專登咁我所以覺得嗰位朋友咧都。哇！又打交，好黐線。咁我覺得使唔使每次都即係同佢解釋咧？咁當然，咁當佢監察咁樣我，咁你幾可聽過黃毓民嘅覆過啊院長嘅冇噶嘛？咁但我真係好俾面佢嘅，因為咧正正就有個朋友同我講咧，哇！你有冇發覺咧？其實你啲 haters 咧都幾留意你講嘅嘢㗎咁樣。咁啊都係一個福氣嚟嘅，即係好過佢唔聽咁樣又誤會咁樣啦。咁啊～即係我覺得即係添煩添亂嘅，有啲呢排已經係咁樣。 拜拜。 Dave with 低能的問，用緊電話睇 live， 想用 Paint 請你飲嘢，可以點做？Jan 可以一去 Mall Food Court 開工，星期一嗰條成個 Food Court 都冇乜人食嘢，一點去廁所先知商場入面啲鋪頭落曬閘，跟住成個 Food Court 兩點就落閘，多個鋪都嗱嗱臨洗埋啲嘢就走，個現場氣氛好壓迫。行行大家好，探长 hello, 好， 多谢你啊，9527，大家好，我又迟到。喂，平月探长你好 ，Hello，Angus Cha Hi 老探。 系喂，咁咧就啊，头先 MK Moon 咧就打咗个神秘数字出嚟，咁虽然睇落有成好似好神秘咁咧，但系其实我就明佢讲乜嘅，因为咧本 channel 嘅 subscriber 咧。就已經接近一萬啦，咁啊，其實都好死噶啦，十年先得一萬個 subscriber 咧，即將近十年啦，呢個 channel 都已經，咁咧就係咯，如果未 subscribe 嗰啲朋友咧，就記住 subscribe 咗先，咁啊，到時 live 咧就可以通知你啦。咁兼夾咧，頭先有位朋友咧就問，如果想pay me 咧，就點樣啊？咁你其實可以首先咧，如果你用 iPhone 嘅話，我先教到你。咁iPhone 咧就有個 cap 圖嘅，就將嗰個畫面就即係其實乜機都有得 cap， 即係 screen capture。咁 screen cap 咗之後，啊得唔得咧？有冇人教我咧？咁跟住或者你用第二部電話啊？如果第二部電話點樣 pay me 咧？啊好簡單，啊又唔得喎。有冇教我啊？即係總之你 scan 到個畫面就得噶啦。咁如果你 cap 咗張圖，用嗰個圖嚟 scan 得唔得咧？我又真係唔知喎。唔知咧，大家有冇經驗咧？咁啊，仲有頭先阿 Jan 咧，你嗰個情景你喺嗰度做嘢，你都要小心啲啊！因為咧，即係嗱，正如我上一次 live 講咧，就話古惑仔做嘢咧，即係做完第一日搞大龍鳳，第二日就唔會出嚟噶啦。即係我講中咗啦，咁啊，即係係好彩講中咗啦，唔好彩如果講錯咗，撲街啦！因為仲有好多人喺嗰度翻工，喺嗰度生活嘅。咁嗱，其實短期內咧，我相信都唔會有呢啲嘢發生嘅。因為咧，而家黑社會做嘢咧，咩都講錢嘅。即係其實唔係黑社會啊，任何啊，就算你想揾人拍嘢咧， 嗰啲演員都會問你有冇錢咁樣成正常嘅。咁拍嘢拍 indie 嘢又好，拍大製作又好，都而家人都習慣咧，即係好實際，乜都要收錢嘅。係我呢一代嗰啲人咧先咁蠢，即係好多嘢都唔要錢嘅啫。即係例如，即係做網台節目啊，或者嗰陣時就算喺網台度 run 一個網台有錢收入，我都冇問佢攞錢嘅。即係雖然嗰個台係自己嘅，即係咁，但係啲錢落喺人哋手上，即係而家就唔係咁講啦。所以咧，尤其是黑社會呢啲咧，尤其是嗰村民嗰類咧，牛屎飛咧，即係佢打人都要錢，甚至乎我相信佢係收唔到尾數先咁憤怒啦。所以就應該未必會有另外一次嘅無差別打人嘅，因為佢哋都中曬伏啦。因為我相信佢真係收唔到錢。嗱，如果有收到錢，又真係冇俾人出賣咧，其中有兩個俾人拉咧，我相信佢唔係自首或者唔係交人嘅。其他嗰五個頭嗰五個應該係交人啦。咁有兩個咧，起碼就喺機場度兜咗翻嚟嘅。咁嗰啲應該就係諗住著草嘅。而我亦都收到一啲新界風咧，佢哋都係講佢哋著草嘅。嗱，咁頭先嗱新界風咧。又通知我有啲嘢啦，咁我听下睇下讲出唔出得街先，我自己听下先啦吓。好啊，屌！喂，冇声噶喂，细声啲先。等我問下佢，喂啊 Ringo， 可唔可以將你個師兄弟嗰個留言公開啊？因為我而家就係做緊 live 咁樣，如果你覆一覆得唔得啊？得我先至聽佢見證咧。咁咧聽講咧，晏晝同呢個阿田師傅就傾個偈。咁啊，田師傅咧就係我 N 年前咧喺一間美國公司做嘢。嘅， 我 话 你咁样听都 听 到。 哦，系啊，屌，所以费事我冇听落去咯。即系佢有旧同事嚟嘅，咁咧就以前出生入死噶啦，一齐拎住几廿本书咧，就走去啲学校嗰度 sell。咁咧就即系唯一一个打工嘅同事，仲有联络嘅，几乎系应该系啊。咁咧跟住佢咧就而家喺元朗嗰度咧就开咗一间馆嘅，就关于录音神功嗰类嘅，即系估都估唔到啊！以前。做一啲文化出版界嘅工作，而家去做咗嗰一行，因为大家失散咗15年啦。咁於是乎就係傾返就好有趣喎，即係佢睇嘢同埋佢嘅經歷同我嘅 perspective 完全唔同嘅。咁所以呢我就觉得即係好新鮮嘅佢講嗰啲嘢。咁因为傾開呢，因为佢嗰个館呢就喺正嗰个打人嘅地方嘅核心嘅。咁佢好多見解啦，甚至乎好多弟子呢都親歷其境嘅，咁咧照佢嘅講法咧，即係你唔好問我信唔信啊。咁咧就有啲弟兄咧，弟子咧，就係當佢遇到攻擊嘅時候咧，就抌咗銅咧，就於是乎咧就冇事。我問佢過程點樣冇事咧，就話佢話一作咗法之後咧，嗰啲白衫嗰啲人咧見唔到佢，即係好似 Harry Potter 咁樣隱咗形啩，我諗即係。擦身而過，佢都冇受到傷咁樣。佢話咧好後悔，唔能夠用個神功去幫人咁樣。咁於是乎咧，今晚佢哋有個特別嘅 event 咧，就阿田師傅咧就諗住就 brief 下大家咧，即係平時冇用到呢啲練過嘅嘢咧，今時今日有機會用到啦，就可能會保護到其他人嘅平安嘅咁樣。咁我覺得非常之有趣啦，即係呢個。即係識得人多都幾好嘅，即係有一啲唔同嘅嘢聽下，即係你覺得神怪又好，咁萬一真係嗰樣嘢存在嘅話，咁幫到人都唔錯嘅。咁我就抱住呢個開放嘅態度啦，即係其實我見唔到我就唔會相信嘅。咁但係我希望就存在啦，當然係咪？咁啊睇佢覆唔覆先，佢未覆我，可能佢做緊嘢。咁但係佢其實啱啱。 啱啱send 俾我嘅，仲話咧佢個弟子之中咧有一個律師係身亡嘅，就義務幫一啲被警察拉咗或者受到一啲即係無理嘅指控或者檢控嘅人，佢可以義務幫手。因為佢冇講義務，佢可以幫手。咁即係佢都係好正義嘅。佢話可以播喎，咁可以播嘅時候咧，嗱，因為我頭先都係聽到幾句咧。我就未唔知佢講乜嘅，即係所以就係好新鮮嘅全球首播嚟嘅，聽聽先。之前咧都可以同大家講幾句。sorry。關於佢對當下發生嘅事情嘅睇法，同埋我哋有啲師兄師姐。Ringo 可唔可以？Ringo 可 ？Go go go！ 去。 係。熄咗 啦！唔可以将你噶， 唔系我啊。 究竟开年嘅六月二十二日，而家我哋喺录音先师福英馆铁观达馆里面。咁今日亦都系录音先师报单啦。我哋有我哋嘅师傅铁观铁发五师傅喺度嘅。咁铁发五师傅就。我哋喺今日嘅寶誕儀式之前咧，都可以同大家講幾句關於佢對當下發生嘅事情一啲睇法，同埋我哋有啲師兄師姐最近喺佢哋身上發生嘅事情。麻煩鐵叔。 好，咁啊，唔該啊，大師兄，先介紹啊，我哋先同阿探長。先举嗨先啦，各位探长你好，嗨，好。嗱 ，OK， 我才疏学浅，冇嘢讲太多其他，因为太多咧，你更加多嘅专家会访问，需要问我。咁我讲翻我呢科 ，OK？ 咁我哋呢科咧，老人先师咧就有八粒字：收破斗制防藏。基本上咧就行冇边嘅，冇嘅意思系开拖个帽啊。所以冇乜嘢道理講啊！道理就喺嗰陣，道理應該係真理嗰邊啩。真理嘅意思即係應該我諗，即係我哋要用我哋嘅法去對抗一啲公義嘅情況啦。我諗係應該咁，例如有個星斗小民啦啦俾人揼嘅，咁嗰啲都唔係好合道理，應該係咪？咁而家正正嗰晚咧，我哋有一位弟子阿林法希師兄。咁啊，分享一下 嗰晚意思系边晚？先 先边晚讲边年边日边日终点，我哋要落口供。 21号啊，咁都讲埋系7月21号礼拜二日嘅夜晚嚟嘅。咁我讲一讲当日嘅行装啦。我讲嗰日咧就着住一件黑色嘅铁身嘅背心，咁又着黑色嘅裤，黑色嘅鞋。背住个黑色的基本上是普通青年人背的背囊， 即是卫星啊， 是 卫星老板。 咁当日咧就我喺元朗系搭巴士落去转车嘅，去元朗呢个西铁站。 你嗰日嚟咗元朗咩？ 转车。 哦， 系啦。 嗰阵时几点啊？ 嗰阵时大概11点。 夜晚上一點， 係。咁我嚟之前咧，轉車之前咧，都已經係收到少少消息嘅，咁知道個情況係比較混亂，但係就冇想過會發生啲咁嘅事啦。咁我當時上到去西鐵站，入咗站之後咧，就去完廁所出嚟，就已經開始聽到啲人開始喺度嗌。行出廁所的時候咧，就見到都有成20、30人的白色衫的人咧，就衝入站。咁喺我嗰個位咧，就有個男人咧，就揸住疑似利器的物體，就向住我衝過嚟嘅。咁當時我係諗住搶佢手上嘅嘢嚟自衛嘅，或者亦都攞走佢嘅嘢啦。咁 佢衝過嚟之後，我諗住搶嘅時候咧，就發生啲好奇妙嘅事。佢就好似睇唔到我，就跟住衝咗入去個欄池度。咁跟住場面就開始更加混亂，越嚟越多人衝入站。咁我就開始上去個月台度。咁上月台見到有車咧，就入咗去啦。咁入咗去個時候，車門閂咗啦，未開嘅時候咧，就已經見到嗰啲白衫嘅人同其他人已經衝上嚟月台啦。個場面就非常之混亂嘅，周圍都係血嘅。咁架車咧，原來我最後尾知道我上咗去屯門嘅車，我係出翻九龍嘅，原本係。咁我上咗去屯門車，咁去咗屯門啦。咁到我喺屯門西鐵站出咗站之後，咁我再睇 Facebook， 咁我就見到話有警察嚟到啦。咁我諗住冇事嘅，咁我再入翻站，諗住搭翻西鐵出翻去嘅。咁就有班後生仔就攔住個站，就叫啲人唔好再入站，唔好再過去嗰邊。咁我當時我亦都因為我自己係高危人士啦，咁我聽咗佢哋講，我就掉頭走啦。咁我喺個屯門西鐵行落去 V City 方向嘅時候咧，喺隔離電梯咧已經有扎白衫衝咗上去啦。咁擦身而過嘅，咁落到樓下就即刻有架紅的，咁就上的士，咁就直接搭的士翻屋企。咁當晚大致上就係咁嘅。 睇住佢 conclusion 嘅，你能夠保命安康係咪？點睇？睇落唔到，睇落唔到係咪？咁但係你有少少翻到佢，你即刻 WhatsApp 俾佢哋係嘛？有少少即係好難平復嘅嘛？你覺得你點解唔可以做多啲嘢係咪？OK， 咁我而家就教大家，其實我哋真係可以做多啲嘢嘅啫。OK， 好，多謝啊，多謝啊，師兄。 哇，睇真啲，原来成个录音系22分几喎，大家唔諗住听埋佢係嘛。我以为得即係短信嚟嘅，原来有22分半。刚才呢就只係听咗唔係22分半，有18分半18分50秒嘅。咁啊，我諗大家即係唔係一问一答呢，我諗会长过长嘅应该。咁头先只係去到6分几啫，咁 total 係18分嘅。咁仲有三分二未听喎，咁如果大家要听呢，我哋可以继续听，睇下大家投票啦。咁讲咗第二样嘢先啦，我以为呢係基督教嘅教会先有分享嘅，即係讲见证嘅。咁原来呢茅山嗰啲学堂呢都有讲见证呢个环节嘅。即係其实讲见证呢啲嘢呢，某程度喺心理学上呢就係一个释怀啦，即係将自己嗰啲好嘅经历啊，同埋好恐怖嘅经历呢，即係释放出嚟，将嗰种恐惧。咁我相信呢，佢有咁多师兄弟嘅鼓励呢，就可能呢就会有呢个作用。咁但係呢，当然佢哋相信神功护体呢，就即係同啲基督徒觉得啊祈咗祷之后呢就越过到一个难关一样嘅啫，我觉得。咁但係究竟佢个睇见到嗰啲行晒架撑嗰啲擦身而过咁呢个经历呢，咁佢第一身呢你又冇 challenge 佢嘅，咁可能觉得可能係佢嘅幻觉都唔定，又或者係嗰、那个刀手根本就唔想斩一啲手无寸铁嘅人，因为佢话见到刀手唔系见到棍手嘛，咁所以放过去即係落去揸流摊都唔定嘅，即係我估啊，纯粹係用好多唔同嘅角度去估个情况系点样。咁估晒都唔啱嘅话呢，就真係有神功啦，你当係 ,ok? 咁我见到头先就大家无端端停晒，因为好留心咁听，我知道大家都。咁今日都几多嘢发生嘅，其实都。咁我係喎，有个朋友几醒目喎，对发镜咁样影过。头先好似呢我听到呢个 PayMe 嗰度有啲声，係咪已经成功咗呢？咪咪喺咩度叫啊？又系玩老鼠仔啊！ 大家听唔听到啊？阿咪咪啊？咦 ？Peter Fong 喺十二分钟前就 pay me 咗啊！喂 ，thank you。系咯，嗱，其实 pay me 咧就相对咧就佢就冇收 charge 嘅，咁啊，咁对我嚟讲梗系开心啲啦。咁但系 super chat 咧就好似大家都有个气氛咁样，咁啊，大家如果真系想帮到手去交电费或者交长租咧，就 pay me 啊，实在系更胜一筹嘅。咁啊，好似阿吴志森成日讲嚟讲，佢都系个过数二嗰啲，我都仲未 explore 咁系点样玩嘅咧，即系其他户口都可以 sponsor 到嘅。OK， 咁读翻头先冇读到嘅留言先。系咯，阿 moon 嗰个9964而家几多啊 ？subscribe 咗未啊？大家，因为希望今晚过到一万就好啦。因为听讲咧，一万个 subscriber 嗰啲 user 咧可以播到歌，即系有人哋版权嘅，可以揀一个选项咧，系直接你播咩歌咧，佢出翻嗰条 link 喺下面咧，就会益翻嗰个版权持有人。咁最多系我唔收嗰一集嘅广告费都得嘅。咁其实我冇所谓嘅，反正我做呢个怒火探歌咧，我都系收咩钱都收唔到嘅，纯粹系想同大家分享我听过嘅歌，同埋想我讲过嘅内容一啲分享。咁但系如果系俾我喺 YouTube 播咧，就方便好多啦。咁就算嗰啲版权即系嗰啲link 啊，嗰啲 views 啊，广告啊，全部都系归翻嗰个作曲嗰个人咯，我觉得都非常之合理嘅。咁但系而家我未有得选择呢个选项之前咧，我播人哋啲歌咧系会被 ban 嘅，即系成条即系假定咗你系侵犯版权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俾少少。俾多几个 subscriber 我，咁咧，于是乎咧，我就可以正正经经咧，就可以喺个 YouTube 嗰度做到怒火探歌啦。因为我见到有好多 DJ 咧，系现场揾个胶盘嚟打碟咧，俾人哋即系要嚟听歌嗰啲，佢都系用呢个方案嘅。但系偏偏我哋未够一万咧，就冇呢个选项咯。我听人讲，因为下场不可遇兵啊，因为我未过一万，我唔知道我有冇呢个选项出现嘅。唔知大家知唔知佢讲乜咧？O K， Dave Yip 系嘛读到好似啊，唔系我读晒咯，系到呢度啊，迟一度就读咗啦。Angus 啊，好啊，当呢度。 喂，评委探长你好 ，Angus 在开老探。Kang 厉害开探长，大家 Running Mouse 去探场，大家今晚又再聚会。封锁你们老探，你好 ，Sorry， 我迟咗。Running Mouse 有时你特急开 live， 唔留意好易 miss。 Oh, okay. MK 满网上好多玩家，有位自称14K 水委任正指责白衣人，话唔系个个黑社会都系无人性。 Oh, okay. MK 唔开。探长 凭 红对镜自拍影完之后，用 Filter Magic Mirror 将相再拍得唔得 ？Wilfred 327探长好，大家好。 White Ping Rip 今次何妖弄得太大镬，又唔走清数。Vincent Wong 打个招呼，大家好。凭红系开 Multitask 开 Live 加自拍。MK 满听到。MK 闷好大声 ，Lotus Zero High 探长 ，Art Y 二代美女美女王玉文对何君瑶上晒火，暴力袭击追打市民黑气以笼罩香港未来、，Running Mouse 何妖线到班白衣人直一直做完 job 无钱又可能俾黑警州，真系兴过火屎。Yuan Fun Ho 探长监制，你好。Peter Phone Screen Cap Japan OK Peter 啱刚过咗200， 晚上 王而家差佬做嘢都离晒谱，今朝班受害人先话到而家都未有得落下工，分明想捉几件告非法集结，就算 Caris G 红猫哈佬探长，马交了个开探长，大家好。又有 live 啊！ 行 行前日全封睇住成班人搞搞何君妖办事处，呢个几月记低落，心情平复咗好多，好治愈。靠518希探长，各位晚上好。 Hello， 你最讽刺打人条友心脏病发晕低。 是黑衫人 call 搭车救翻佢。Look at the high 探长 ，Look， 少你睇我唔到。Carlos G 熊猫咁似基督徒讲见证嘅。Derek Lee 探长你好。Look， 萧正和。Lee Check 配开探长，大家二十七号元朗游行加油，令你唱鬼都手，令你唱个都手可能系鬼。Chris Hill P 开探长 ，Ian Lock Chan Hello 探长，靠五百一十八天日九龙塘会有不合作各位翻。老公睇住 ，Look 系几白色接耳猫咩咩好可爱。Cute land 其实边种配法最抵 ？Angus Chow 港币15元 ，Angus Chow 配咗22:52。iPhone 在右下角确。 啊，系右下角 OK。喂 ，Thank you 啊，喂阿 Huge Land 咧，其实除咗 Super Chat 之外咧，其他都唔会收 charge 嘅。同埋 PayPal 咧。如果你唔過1000蚊，即係我累積唔過1000蚊，你就將佢攞錢咧，就要俾手續費。即係假若你 PayPal 咧，如果我儲埋1000蚊咧，就唔使收手續費嘅。咁啊，當然最好有 PayMe 或者 HSBC 直接過數啦。咁啊，因為呢啲完全係唔會 charge 嘅。咁啊，總之最 charge 得多咧，就係、是。Super Chat 啦，55% 喎，聽落好恐怖啊！咁但係你冇 Super Chat， 人哋都唔會咁方便，一撳個掣啊，俾佢過到數咁樣。即係所以我就唔會話佢暴利嘅，因為即係佢冇收你錢而有呢提供呢啲 service 咁啊，你自己選擇噶嘛咁樣。所以總之亦都多謝啦，就算 PayMe 都當然。咁啊 ，Ultraman， 喂，咧 ，thank you Ultraman。 Ultraman 数96 50元快啲过一万 sub。This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 Check music Cleveland 银行入数最好。中级。 等我开翻啊，开翻啦已经。Sorry。 Check music Cleveland 银行入数最好。中间冇人食噶。HSBC MTech 809。390321833 send 乜信号想睇面玩老鼠仔， 陈 Jeff 探长可唔可以问你朋友下个大佬会突然分子个大佬好似俾嘢推敌 ？M 黄晓老探又有 live 正 Huge Land 多谢探长指教， 多谢探好识。我唔明白你讲咩，好似有大佬推敌，唔系好似有咩推敌啊？你话？好系啊，分系再读多次先啊 ，Jeff， 你讲咩咧？ 探长可唔可以问你朋友下个大佬会突然分子个大佬好似俾嘢推敌？ 哦 ，OK， 嗱呢个反而问啊 Crystal 啊，可能会睇到，因为佢有嗰啲高灵眼噶嘛。咁不过咧，佢话系同唔系你都证实唔到嘅，或者即系当古仔听咯，你咪幻想系咯。即系如果你幻想佢系俾嘢推铁。你开心啲嘅，你咪当系咯，冇人证实到嘅。咁啊，其实医学上证实到系心脏病啦，突然间血管塞咗咁样，晚晚又大鱼大肉，又系咁饮啤酒咁样，好快死嘅呢啲。同埋佢张相啊，缩晒肚，一睇就知系缩晒肚啦，缩到肋骨都见到。咁啊，所以缩肚都会引致心脏病噶。 Huge land， 多谢。 O K， 喂，咁大家都冇。冇意見，我繼唔繼續讀嗰個留言落去啊？即係嗰個講見證嗰、那個， 靠518/27號，唔知會唔會打到癲？何子文元朗好嘢。 係，嗱，我覺得咧， 404/404元朗而家好似閂曬檔。 其實元朗再打咧，就可能唔係打外來人噶啦，就可能係。加法或者好似我上次话斋，另外一个字头走去复桌嘅机会比较大啲咯。原因就系咧，要打交系要有钱嘅。咁而家呢个时候唔系话冇人肯俾钱啊。即系我相信要对付黄丝咧，或者对付黑衫嘅学生咧，即系多钱有人俾嘅。咁但系只不过俾钱嗰个渠道咧，好似出现咗有啲问题啊。咁我觉得。如果佢識得黃毓民嘅話咧，就容易啲過到錢嘅。即係我相信假如假即係 即係作一個比喻啊，即係我冇證據，即係假如舉個例，我唔話何君瑤俾錢啦，到何俊仁俾錢啦，即係舉個例啊，純粹係咁何俊仁有頭有面噶嘛，係咪？咁咧就佢想俾錢嗰啲白衫去打啲學生嘅，或者打啲普通市民嘅。咁當佢黃曬咧，又有人出賣佢嗰啲WhatsApp 嘅留言啦，同埋啲電話又驚俾人勾線啦，又甚至乎自己又無間道啦，咁於是乎令到佢俾錢嗰個渠道好困難啊，因為其中有句對白咧，嗰、那個電話唔知真定假，咁假定佢嗰個電話係真嘅先，咁就話唔方便聽電話又有啦，又或者留言又唔覆啦，咁又有啦，咁啊成日留言唔覆咧，爭人錢留 WhatsApp 留言唔覆咧，咁啊最正路嘅。個做法就係去告佢啦，民事起訴啦。咁大家呢排都見得多噶啦，即係出咗書又冇錢攞翻嗰啲咧，咁你都係焗住佢又唔聽電話，又 WhatsApp 又唔覆 ，email 又唔覆，咁唯有民事訴訟啦。咁但係嗰班兄弟個個攞你咗幾千蚊，唔通搞咁多嘢咩？咁於是乎咧就發生一啲不愉快嘅事件啦，即係搞埋人相親啊咁嗰啲，就嗰啲事會發生啦。咁但係而家咧，如果佢再要揾人打人咧？照我推測啊，就相對難俾到錢嗰啲刀手或者嗰啲堂兄弟嘅。喂，你估佢哋真係為咗保護元朗走出嚟打人嘅咩？即係人都知唔會啦，係咪？咁所以咧，照咁嘅推測咧，不如大家一齊諗下啊，究竟嗰啲即係話，譬如下個27號再出錢打人嗰啲人。佢用啲咩方法俾到錢，而又唔會俾人發覺佢俾到錢呢？譬如電話啦、食飯啦，連啊金金大師同埋侯志強食飯都俾人影到嘅。即係今時今日呢個時代，仲有冇人夠膽做呢啲嘢呢？亦都有冇人夠膽一錘定音講個信字？我講咗有就有噶啦，咁樣有冇人夠膽做？或者有人聽咗你咁樣講之後，有冇人又會信你打咗人有錢收翻，又唔俾人拉嘅呢？我相信是比较难的，所以我都几有信心呢，游行那个时候呢，除了啲乡下佬讲口音不正那些围头佬一件两件好牛精走出来斗咩呀或者合世佬之外呢，大規模的白衣党呢，我相信机会就好小。咁但係唔係叫大家唔使提防啊，咁我朋友当然就亦都要神功护体住班，即係除咗護體之外，仲聽佢講啊，仲可以攻擊翻嗰啲敵人嘅。咁希望我哋幫幫手睇住啦，因為咧佢哋隔空唔使接觸嘅咧，咁就算有人影到咧，都唔會造成一個刑事嘅罪行噶嘛。咁嗱，佢咧又留言俾我，咁我唔知係咪佢問我有冇聽曬，定係又有新嘅嘢講俾我聽咧咁樣。嗱，佢有相俾我睇喎。我都有興趣知道呢度先咯。啊，幫我讀埋呢度先，好快。哦，有人繼續聽錄音 ，OK。係咯，即係我諗，即係雖然我唔係元朗人咧，但我覺得我真係好有需要去聲援另外一個區嘅香港人咯，因為冇理由俾一班少數人，因為我都有個疑問咧。究竟是不是住元朗的居民呢多数都是黑社会来的呢？咁当然不是啦，咁样问来都多余，只不过一个反问。咁其他啲人应该出你自己的声，喝止嗰班寄生虫唔好喺元朗嗰度继续代表咗佢哋。因为我而家听啲新闻呢，有啲新界佬话喂你嚟搞我元朗，喂你嘅咩元朗而家好多外来人㗎啦，已经即係你唔能够代表全部元朗人㗎嘛。咁其实呢个信息呢亦都要即係其他的元朗人呢存在的信息呢应该大声啲俾佢哋知道元朗其实而家好多持份者，就唔係淨係你啲乡下佬呢就代表晒成个元朗㗎喎，大佬係咪先。 404404元朗而家好似山晒档。Hugeland 继续听录音扣518小道消息，为会入去断水断电型女性用品。趁地主价抄518断水断电价 at 趁地主 SL No make juniors hold one you and his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ineligible for。 喂，这个已经超了标了，放心啊，SL1 今早已经超了标了，10万嘛。 陈地主啲音频留言系假。 你话边个留言系假先？嗱，我听到好多留言，我听有啲听就知系假噶。例如话唔捻俾钱我，睇下搞唔搞你嗰个咧 over 晒嘅，同埋冇口音嘅。咁但系另外咧，阿和哥和哥，我一向都尊重你啦。嗰、那个就比较像真啦，因为嗰啲围头话嘅口音。同埋个内容咧，逻辑性非常之强嘅，咁所以我相对信嗰个系真嘅。 陈地主有好多客语起音素传媒 ，Angus 抄传中央不耐烦，每周游行有 Porsche， 解放军扮白衣用都斩针是普通人，给政府借违停抗议 ，SL 汪已过180,000白宫联署七。21系恐袭 ，Eddie 5讲真，应该从有老鬼出来废下。陈地主从有相亲先人22号几俾人搞咗 ，Eddie 5我知道有部分元朗人会参与游行，而家城市人会比围头人多，好多围头人都走咗上深圳。 系，嗱呢啲系 Eddie Sir 嘅消息啦，因为 Eddie Sir 都系灵通人士嚟嘅，因为好多亲戚都系有消息嘅。 陈地主大多数都是假 ，Lee Check 配 message retracted， 即系 warm high all。 嗱呢度系 Solon 你好，头先有人话有一个 huge legend 话想听留言啫，咁我未听之前咧，即系我觉得都系唔够多嘅个反应，咁佢有片睇下咩事先，我都系神功嚟嘅。有冇试到先？哇！呢个 exclusive for 九吹廿四嘅呢个。 呢位都系资深嘅师兄，贪贪声嘅。 喂，但系冇试到刀喎，有冇试埋刀嘅咧？大肚腩，所以问下有冇试到，系咪试咗刀先？啊，都系唔好啦，好挑机咁样，所以信就信啦，即系我就冇试刀，我觉得争啲咯，真系。喂，咁啊，好笑啊，独家为呢个九七廿四示范。咁啊，呢啲我谂大家好多视频都见过呢类嘢噶啦，学埋喺大陆话，即系大家睇好多唔同嘅 video 都见过噶啦。都几有趣啊！咁我想知道呢度有冇一啲录音嘅地址可以解释下个画面做紧乜咧？ 李卓配不如迟下讲下澳洲莲农长单嘢。Eddie， 唔系，我系元朗住过一段时间。 是、 哦，仲我都觉得和哥嗰条佬嘅口音好真。小 Q Chan message retracted， 黄泉路上 Hi 探长 ，Didi 好大个肚，趁地转你哋唔觉，最近好多假风。 大家梗系觉啦，咁但系你咪有。分析一下个逻辑性同埋分析一下嗰个演技方面边啲系真边啲系假咯，即系呢啲咁嘅假电话我都玩过噶曾经，但系咧负责讲嗰个牛底缩沙咋。 Hugland 探长个 live 推到上 Mimic Sound Channel 游行时可否除身？大粗藤条可以防身。 系 Carlos G 红猫士刀 Manchoyly 探长你好。 系嗱，头先咧，咩探长个 live 推到上 MimicHK 系咩意思啊？咩叫 MimicHK 啊？监制， 咪啊？ 推到成日都上噶啦，成日都有人铲我噶啦，即系老萧嗰边就专系铲，即系有啲人。即系我 search 自己嘅名字，我见到咧有啲好恶毒嘅抹黑同埋人身攻击咧，就喺佢哋嗰啲 forum 嗰度出现过嘅。 好矮咯、 啊。系啦，最中意系矮啦，同埋唔知同嗰个女搞咩咁嗰啲咧，即系通常都系呢啲噶啦。咁所以咧嗱，即系我有个朋友咧叫做桂思杰啊。咁我最近咧就见到个 Facebook 咧嗰度咧，佢话如果喺佢度留言或者 post 相或者片咧有关老萧咧。就一概咧都 ban 交咁样，咁其实我都想实施呢个样嘢，但系咧我 live 好难 ban 人嘅，咁最主要咧就系佢讲啱我心里面嘅一半啦，就系话好 bad taste 啊，即系成日都攞佢嚟比较咧，就觉得引以佢为荣咧，即系代表香港网台界咧，即系我呢样嘢我最难接受到嘅，咁 咁所以希望大家自重咧，就唔好喺度再讲啊老少乜老少物啦。 但你自己都好中意讲。 唔系就系嗰啲人讲，我先驳住讲啫嘛。咁所以咧， 咁你就唔好 讲咯。系啦，咁我而家开始唔讲啦。咁希望大家自重啦。即、就、系、是、我觉得，即、就、系、是、其实同佢比较都系失身份嘅。尤其是Facebook 嘅留言都系咁样讲，都成日都话老少乜老少物嘅。咁所以咧，由而家开始咧，我就真系提都唔想提啊，面目可憎啊！讲完自己都觉得自己。 三座山游行是可否随身带粗？ 喂，其实咧，如果元朗咧嗰啲情况之下咧，警察都冇咧，即系其实基本上系国定杀六日咁噶啦，即系其实互相殴斗啊，你搵架车撞死四件咧，其实警察都唔理得咁多，因为即系除非你俾人影到啦。咁啊，奉劝大家咧，如果各位见到有啲异举咧，嗰啲片就最好唔好 post 出街，即系所谓异举咧，即系大家自己揣摩啊，点解啦？咁所以一去到警察都帮唔到我哋嘅时候咧，即系其实我哋应该自己谂下自己嗰个人身安全，同埋我哋要保护自己啲咩人，保护自己嘅安全，同埋咩系我哋嘅敌人。咁啊，呢样大家适当地唔好再即系，譬如我即系我想讲紧有啲人个性格或者心情或者个观念咧，都系好似日本人咁嘅。即係日本人，我親眼見過一啲閉路電視嘅畫面咧，就係嗰啲浪冚到過嚟咧，嗰啲日本人都係要等個紅綠燈轉咗綠燈先開車嘅。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一個啟發嚟嘅，對大家都即係咁好快嗰陣就死咗啦，因為你踩慢15秒嘅油咧，走慢15秒就死得噶嘛。咁所以即係大家一啲非常時期咧，就唔應該用一啲君子或者一啲好守公民意識嘅一啲方法去。为自己生存，咁所以系咯，即系反正当时都冇政府，即系唔系叫你以暴易暴啊，即系好多嘢都系有道理地，要保护自己咯，我认为。 秉腾支持香港人闹革命，必须血流成河一个不留。唐偷白宫联署100万又关你屁事？你美国国籍？ 咦，我可能过咗一个数咯，即系好明显咧，即系过咗某个数咧，嗰啲咁嘅咩巴话？ 唔系帝巴。 帝巴嗰啲又出现噶啦。 帝巴老友。 系嗱，其实同埋我喺度同大家讲多句关于。九七廿四嘅玩法啦，九七廿四嘅新定義咧，即係我都係呢幾日即係變陣啊，唯有即係你見到嗰啲咧，即係九唔搭八兼夾咧，連基本邏輯分別嘅判斷能力都冇嘅人咧，即係千祈大家唔好搭佢，唔好嘥個板位。我亦都見到一鑊咧，呢啲咧就係咪可以 ban 佢嘅咧？因為 唔得 㗎，應該唔得㗎，因為咧我 right click 佢應該得 啊，唔係、哦、可以 remove 嘅喎、哦。亦都可以 high user on this channel 喎、哦，诶得喎，嗱我以前都唔做呢啲嘢嘅，咁但系咧，即系我发觉而家近来系一定要做呢啲嘢嘅原因咧，就系、是、太多呢啲又嘥我版位啦。咁嗱，既然我亦都开始即系对于嗰啲，即系我其实唔系唔想听佢意见啊，但系呢啲单向嘅意见同埋讲嚟讲去都系嗰啲内容嘅人咧，我就开始要做少少嘢啦，原因就係嘥我時間啦，實在。如果可以 ban 到佢或者投訴到佢仲好，不過唔好啊，又俾人投訴翻轉頭啊，一陣。哇，好啊！我在上面high 咗佢咧，下面都唔出啊，一流，真係方便啊！ 靠518个班真系有七出国际系人哋国家搞啲咁嘅嘢，赤街我睇就试咗都依下。陈、 哦啊、 地主好似有哥话，琴晚8点就开会，开到依家嗰条大麦语音。原来陈探长700， 我唔明你讲乜啊？咩有条？你话咩？好似有个话，琴晚八点咩？ 好似有哥话，琴晚八点就开会，开到依家嗰条大麦语音。 哦。嗰、那个系话咩啊嘛？有个嫂被人打到嘛，系咪一个？ 原来陈探长727，你行唔行？ 我行、啊。 Hugland， 你排系赞你。沙林王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我唔系好明点解系咪要问黄台仰撩老探？ 光复时代，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唔好明点解。 你讲嗰啲话嚟噶嘛？ 哦，咁有嗰啲人系持份者咯，我相信。咁但系讲到咁大，我都欣赏佢哋个视野嘅。咁但系唔系人人嗰个诉求都一样噶嘛？即系我纯粹系 support 翻元朗嘅居民，即系出嚟声援下，即系冇咩特别咁好大嘅理想嘅。 了了老谭，六人抗共有冇得谂？ 系，咁有冇得谂？你问我系唔公平嘅。因为问阿田师傅嘅呢啲， 好似义和嗰啲咯， 系咯，即系义和团同埋嗰啲咩黄飞鸿嗰套戏嗰啲，嗰啲系嗰啲叫咩啊？百年教噶嘛？以后上前线遇到黑旗交子弹都唔使惊。咁我相信阵痛系我信嘅，但系挡到子弹咧，就我就梗系唔信啦。即系血肉之躯嚟噶嘛，你阵痛系可以欺骗咗自己的脑噶嘛，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都存在嘅。 抄518、728、727真系冇咩心理准备，唔好行。陈地主最好带在行仗。韦信旺佢系代表香港撞鸠界。Gregory 我都信卢伟光被架空，真正狗西系邓炳强条扑街做港人，而且条扑街邓炳强同老黑有千丝万缕关系，矛头要指向佢。 邓炳强系边个？ 唔系嗰个 光头佬。 唔系啊，我喺中隔篱嗰 个 啊。 哦，呢啲消息喺边度嚟嘅？我想知 道。冇咁啲人起晒佢底啊嘛，佢、哦 okay、又喺嗰啲咩干部大陆嗰啲咩干部学校又有佢进修又 成。哦，即系啊，撤离同埋啊，同埋啊，布殊嘅关系啊，好似。 我话佢近时都系新界噶嘛。 哦 ，OK。 即系佢又系姓邓咁样，你觉得佢系咩人咯 ？OK。 佢话你嚟支持元朗白衣天使部打黑衣暴徒，了我都系住元朗市区，有好多文明人，大把黄丝，你睇游行日子，乘车968巴士都系黑衫就知，司长邓冇识教，随身带鼻子拍棍自卫，行行想问下一啲事。 啊，即系你真系嘥咗时间去做嘢啊！嗰啲人。啊，点解而家又唔得嘅？ 你继续讲 下 嘢先。 O K。 冇 空档。系，我研究紧点样用啫。啊，都好嘅，嗰啲人一出现咧，就有个 indicator。 我都系住。 好似就知道几多人入咗嚟啦。 了了，我都系住元朗。市区有好多文明人，大把黄丝，你睇游行日子，乘车968巴士都系黑衫就知，司长邓冇识教，随身带鼻子拍棍自卫，行行想问下一啲上你哋啲旧公务员系咪大部分都系深蓝？我识过亲戚系公务员四家，冚家三代有七成人都系打政府工。文职自纪律部队都有，成日 send T 打死晒啲黑衣人，就正寄 message 过嚟，就话请求国家快啲出解放军，好烦。 你戆鸠啊！出解放军，你好多纪律部队都冇得做啊，真系，同埋唔兜翻你阿旗啊，真系。 喂 ，Cafel back， hello， hello， 趁地主元朗系一场分化战略，要用来分化和李飞同勇武。抄518对白唔系收咗皮嘅。Are message deleted by stage two? View deleted message。尼禄王禅龙终于又有五毛。唐突 was hidden by stage two。陈地主第八带头嗰个银行连一千存款都冇。 炳 腾 was hidden by stage two。Wilson 陈五毛嘢答多无谓、，Dick 黄探长你好 ，Hello，Unlock 请福佢哋都浪费时间， 冇 错，廖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我唔敢叫，唔系无胆叫，而系好娘叫唔出口。Gregory 林郑条扑街有仇必报，各位良心女记者小心。小心下次冲突佢去采访，特登用黑警整狗佢，样样小心。我市有段片，哥博三本身举紧牌，一入到闸内，即刻掹走快牌，即系用木棍打人，有啲启发。如果杀迷离，我哋可以自卫两利。 我记得以前有套香港嘅 嗰啲八十年代嗰功夫片咧，有个传教士咧，即系你知中国人好憎鬼佬噶嘛以前，咁咧拍电影嗰啲都系老坑嚟噶嘛，咁、那个传教士个十字架一掹开咗系把刀嚟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都几好笑。同埋咧打一本圣经咧，里面有把枪咁样嗰啲咧。有启发性嘅，冇错。读多一次先，呢、這个值得大家听多一次啊！ 佢俾林郑调扑街，有仇必报。各位良心女记者，小心小心，下次冲突佢去采访，特登用黑。 哇！我觉得李君雅先至系高危啊，真系。 佢会唔会揾啲同乡搞翻佢？ 我惊咯。嗯。不如大家保护李君雅啦，即系同阿同阿。同阿保护周庭一样啊！你觉唔觉得咧？阿、何君尧啊，写啲恋童癖嘅，我觉得佢，因为咧见到阿、周庭咧，唔系周庭，阿、周庭咧就即刻春心荡漾咁嘅，扑街，真系谂起都想呕，但系次次都系嘅，又话我记咗一次周庭咁样嗰啲咧，屌你变态佬嚟嘅，简直系。 佛山狂嗨探长， Hello， 我 miss 咗成个钟。 唔紧要啦， 王探长，你好。Chesnable 大球场散场后，有班人聚集，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秦 Q 探长、行就小心啊！个日惊有大单嘢、小心围上大力水手。7896话可以止血。Wait to fail back， 闭号延平何君尧值得一看。虽然大纪元做记访问。Our royally message deleted by stage two. View deleted message. 二代美女冲击中联办后，香港政府对黑衣人做唔到嘢，所以洗横手又有人站出做嘢。凤凰帝白劲搞笑，一落场即时俾人起底兼改资料，话信伊斯兰教，报名去边疆参军。Our royally walls hidden by stage two.叔叔大行山杖，原来个场最怕有激进人士在727游行之后入去搞村。邓炳强系无地冲接班人，下任警务处长 ，look 系叫我真的唔明点解，仲有人撑警，令人费解。Man surely， 呵呵，我觉得监制思路比探长你更清晰些。其监制果然识好多嘢 ，good。Wilson 曾我是怕去元朗的，但727必须去，不可掉低元朗的兄弟姊妹。会 cover back， 今日好多政府内部同各纪律部队自拍撑香港人。Ultraman 数96号监制高集 Jack Music MB 邓模式自拍滚防卫组合大受欢迎，很多人询问边度买。 我今日收到阿 Didi 个有几张相咧，即系 Didi 啊，我哋。一向嘅成日入嚟嘅網友啦，唔係一向啊，真係曾經啦，呢排出現翻。咁咧佢問我係咪我整嘅，梗係唔係啦。咁有兩條自拍棍加三個定四個行山扣，咁啊拎埋俾咗雙截棍咁樣。但係自拍棍加個扣變雙截棍咧，殺傷力唔係好高嘅，因為嗰條自拍棍本身係唔係好硬淨嘅啫。咁啊，若嚇下鬼都 OK 嘅。咁反而正經經揾碌接下棍拗落去又好過雙截棍啦，因為雙截棍從來咧，我覺得啊，個殺傷力都好低嘅啫，要嚟嚇鬼居多嘅。因為當你雙截棍使用嘅時候咧，當你碰到硬物嘅時候，你係 predict 唔到佢彈咗去邊嘅嗰條棍，你係好難 control 翻，所以有啲高危嘅高手中嘅高手先用到雙截棍嘅，甚至乎殺傷力唔大嘅時候，點解唔正經揾碌棍呢？我覺得。 大力水手789探长好 ，Lamage 黄怀，大力水手。 哇，点解又弹翻上去嘅？真系大惑不解。哦，原来喺阿箱嗰度，嗱又系咁啊！去到阿箱度有怪事出现，唔知点解去到阿箱咧，我 highlight 佢，我读佢咧。佢就會無端端 highlight 全部喎，真係奇怪。 好，睇下今次会唔会又系咁 ，OK 啦。 Zarok CM 说阿商，我打简体字在电报被人闹死了，唔好歧视大陆人啦，大陆人都好多支持香港的，趁 我冇歧视大陆人喎、啊。 趁地主成功领到上环开了36枪加14人受伤提都无人提个个都只提元朗会靠 Fell Back 林郑被人撵到去双黎真是好得闲、嗯、施政报告不用写 Line by 727似乎要一场暴风雨白军浪海探长 Red New Long 首先打人是不对的但是示威人士去搞人家祖坟是不是也是错的呢 喂你怎知道是示威人士搞祖坟呢咁同埋搞祖坟都系得两个人咋嘛示威人士有200万喎、哦。咁你而家搵呢啲嚟讲啱错你咪就中咗嗰啲人嘅讲法囉。咁我唔 make sure 呢个系咪嗰啲人啦。咁所以我唔 ban 佢住啦。 Joyce Sham 叫埋监制坐低一齐倾喜极而泣嘅表情。韦信旺港台记者不嬲都高危，次次都被打。抄518 fact check 咗系示威者狗，拉咗人啦咩？搞清楚先讲啦。 韦 信 W 727唔横十几人出嚟唔走，廖廖老探系咪指当年带着矛盾去旅行？周庭同何耀 ，Joyce Sham 听闻李君雅被炒，唔、 哦、 知真定假。Eddie 五又要瞓，再见。 哦啊、 你唔理你支持定唔支持政府某单位，打普通无辜市民就系大错。 几 位珠海的下次唔好再单拖去同何耀做访问，明俾何耀口台食硬。现在何耀不断叫珠海的再辩论，俾晒何耀条扑街做 show。 其实呢好多人已经諗住叫黄毓民同佢辩论㗎啦。因为大家都系男仔咁样同埋大家都系黑社会训练呢咁会对嘴啲嘅。咁事实上係真嘅。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黄毓民啊嗰啲时代咩革命啊或者陈云啊嗰啲呢就渐渐呢走出嚟抽水㗎啦开始。咁又有人叫哎呀你唔好分化啦唔好喺度捉鬼啦咁样。但我都系成日都有讲一句啦，即系你唔去捉鬼，唔系到鬼唔存在。咁啊，你咪你唔捉咯，但系我就唔系叫捉嘅，提醒大家啊，呢、這个世界真系有鬼嘅，点解啫？咁另外李君啊，系咪俾人炒啊？真系唔知啊，迟早都炒噶啦。 应该唔系喎。 咁啊，我觉得港台都系俾人勒住条颈，随时死得，但系佢哋唔怕死，点解啫？咁啊，另外就系阿监制，梗系唔会出镜啦，佢点会出镜啊？同埋就係、是， 文副探長支持你。 喂 ，hello， 我是美國的聽眾，支持香港的行動。 Okay. 陳地主利君雅港台已公告無被炒。 Oh, okay. Alex 示威人士去搞人家祖墳，是不是有錯？殺人王 at least。 即係我嗱呢啲咧我。姑且唔係又不停咁樣，我諗呢啲都要 ban 鳩噶啦。嗱，我 ban 你之前咧，我都要講一句咧，搞人祖墳啊，梗係有錯啦。而家即係我相信呢度多數人都唔會覺得搞人祖墳係啱嘅。咁但係件事啱同埋錯，同埋你個心笑唔笑、興唔興奮係兩回事嚟噶。老實講，咁你咁樣問咧，即係答就答咗你啦。咁啊，唔知有咩高见啦，真系。 咁刘业强都笑 啦。吓、啊？ 刘业强 系喎，你应该问下刘业强喎。刘业强听到呢个消息，真系笑咗出嚟，即系我都冇佢咁兴奋。我老实讲，即系你个人，我谂你起码四五十岁噶啦，但系你咁幼稚咧，即系变咗我都幼稚埋，因为我会复你咧。 咁 又 讲第二啲嘢 咯。系啊，梗系啦。咁同埋连咁简单嘅嘢分析唔到嘅人咧，我都系决定 ban 鸠啦，即系唔好嘥阿叔时间。即系原本一个好地地嘅，任你讲咩，攞啲嘢嚟，即系可以大家发表一下嘅，都俾呢啲人搞烂晒。即系中国人就系咁噶啦，即系好好地嘅都要搞烂。 沙林旺的念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搞了成个月，而家先出来有啲被骑劫嘅感觉。烟蒂风暴二代美女元朗游行是否了交打？ Carlos G 熊猫探长连登巴打 hack 翻大陆嗰班 hack 嗰啲 account， 佢哋好似忘记咗佢哋套信用系统，嗯、全部有实名制，嗯、电脑又装了600，嗯、又将所有微信支付、嗯、支付宝绑定，前边猛攻，但过后难吉晒出嚟俾人烧，嗯、我睇到真系笑咗。嗯Hawk 控大多几屁大、嗯、Francis Chan 扮行动不便攞拐杖、嗯、QY Fiona Chow 探长、Hello. 你好，如果被邓老二坐正，香港就惨了。从 Jeff 黄九达又叫人勇武、嗯、Nicole 和我有个亲戚是高级公务员，次次出来吃饭都闹林郑、嗯、Zarek CM 想拿我换繁体字吧，你、嗯、普通市民和示威者是两回事，可唔可以搞好啲中文线？示威者抵唔抵死我唔知，普通搭车市民俾人打就系大问题。呢 check 配应该系自己人做喎，揾梁鹏单脚相机噶。 咁系咪自己人做呢？我哋都未知，因为拉唔到人。唯一嘅证据呢就系、是、一个疑似嘅证据嚟嘅啫，就系阿和哥和哥嗰个人嘅啫。咁所以呢，大家估下之前呢，咁我依然都系话。搞人哋嘅身份啊，绝对系错啦。咁但系虽然系错，但系错咗嘅嘢咧，又令到人好开心嘅。嗱，呢个系一个哲学嘅问题，同埋心理学嘅问题啊。咁大家要谂下点解啦。即系到呢刻，我都觉得系错啦。当然， 蠢梁彭丹脚相机噶，会唔会硬净过行山掌？ 啱啱咧，我觉得我屋企咧，即系如果你讲 V 棒嘢咧，绝对系有，即系我 studio 啊。絕對是有，除了五隻貓和我們之外呢，一定有另外一些，是不是靈界呢？或者可能未來的我都不定，因為呢我自己去訂造了一張工作台，工作台呢就個特別的地方呢，就是我的電腦可以藏了去個窿那裡，即是低了兩寸幾，那變了那個 mon 呢就不用那麼高了。咁另外咧，側邊有兩個櫃桶咧，就嚟擺 hard disk 嘅。咁咧就底下咧嗰格咧，係嚟擺個 keyboard 嘅，可以彈琴，可以做音樂嘅。咁咧訂做咗都成，我諗四五年啦，我知唔知啊？我唔知啦，十年都有啦，訂做咗。我喺銅鑼灣已經有噶啦，十年啦。咁咧，但係搬到嚟呢度咧，就開始咧嗰、那個中間嗰個位咧有少少裂啊。因為擺得太重了，因為中間加建了很多嘢咧，就成張台，因為中間我偷空了一個窿，原來坐低咗嗰個 mon 之後咧，中間脆弱了咧，咁成張台有啲裂啊，即係有少少 V 型嘅裂痕啊，即係咁樣 crack 咁樣，咁我又即係又要專登買嗰張台，又用慣咁大張台咧，就唔想買過啦。咁於是乎咧，我就攞咗我十幾年前買過一個單腳。是 Manfrotto 的一个旧款的单脚呢，非常之硬正，成条铝通那些胶呢，即是这些脚架用30年都不会烂的。咁于是乎呢，我就买了一条轻便的单脚相机嘅。咁呢就攞咗那条好硬正的相机脚呢，因为 Mondo Poly 嘛，咁我怼落嗰个 V 型的中间呢，就扯高佢就顶住张台。咁令到呢即起码安心啲，咁样成张台断咗。咁点知呢，当我有个念头呢，喂，不如呢我下次去游行或者带埋相机嘅时候带埋呢支单脚去防一身啦，因为嗰支如果我腹脚都扭低几个可以，因为绝对硬正佢哋藤条㗎咁样。咁点知呢，我琴日朝喺厕所出嚟呢，我就见到嗰支棍呢瞓咗喺地下度，即係话明明顶住张台嘅，但唔知点解自己瞓咗喺地下度，係讲坚，即係是零四四呢几日先跌碌咗出嚟。咁另外呢，呢单嘢就同呢个諗法有关啦，可能我潜意识呢係会推动到一啲嘢都唔定嘅，即係可能呢样都唔排除。咁另外呢，有样好怪嘅嘢呢，就係、是、我有条相机带呢，我係唔见咗几年㗎啦，两年以上㗎啦。咁嗰个相机带好特别嘅，因为佢用一个即係个相机带个头呢有个行山勾，咁呢就配合呢有粒铜咧就拧住个相机个窿，跟住咧就随时爬勾个爬山勾上去咧，咁就可以咧 一個相機帶同時一單 job 出去做嘢嘅時候，可以換幾個唔同嘅 body 嘅嗰種咧。咁呢個已經唔見咗好多年噶啦，呢條相機帶。咁我由搬屋之前咧收埋咗，跟住搬到過嚟揾唔翻，揾幾都揾唔到。咁後來我直頭有個朋友話：，我有喎、啊、呢條，我唔用啊，不如俾條你啦。咁點知攞咗翻嚟咧，發覺佢嗰條咧係老翻嘅，即係唔係正牌嘅。因為咧，我唔知佢知唔知唔係正牌啦。因為咧嗰條相機帶個帶尾，即係要嚟扣住個扣嗰個位置咧，佢俾我嗰條咧係鉛質嘅，即係鉛質係比較輕身啲，同埋冇咁硬淨嘅。咁咧，但係我原身嗰條咧都係織布嘅質嘅，即係織啲尼龍嗰啲硬淨好多嘅。咁最大分別係兩樣嘢。咁點知咧？我喺上個禮拜開工嘅時候咧，我想揾條相機帶用啦。點解條相機帶咧就正正中中掛咗喺我平時掛 headphone 啊、掛一兩個袋啊嗰、那個勾嗰度？呢樣嘢真係奇怪到爆！因為佢最明顯咧就係嗰個掛住個勾嗰個質地咧，係同新嗰個係絕對唔同嘅兩條唔同嘅相機帶嚟嘅。咁無端端兜口兜面就掛正喺我前面，就出現翻嗰個相機帶。即係呢個我同阿監製都可以做證明，因為大家都曾經揾到猛揾唔到個相機帶，因為成日想開工想用翻都揾唔到，但就偏偏就掛咗喺嗰度咯。咁我真係 check 自己係咪真係夢遊病先得。因為其實兩樣嘢都係同夢遊，即係如果我有夢遊病嘅時候咧，都可能係會做到呢樣嘢噶嘛。咁但係蘇花阿監製都察覺唔到有呢個問題咯。 從梁彭丹腳相機架會唔會硬淨過行山掌 ？Wilson 曾示威人士咁易入到去人哋祖墳而冇事，要 lock 請睇何君瑤。就好似睇陈健康咁，呢 check 配咩？啲砖有外人入，点会唔知道？大力水手789，我就觉得是何律师自己搞自己祖坟。会 cover back， 今日见到协会发现当晚白衫人手揸木剑攻击市民，可能系会员。大力水手789，如果是我搞点只瞓低两个墓碑。Bruce Mann 开探长，永荣吹海。挥手 ，Hot 控大多几罐二拉罐饮品 ，Bruce Mann 仲有监制，中浅肤色嘅挥手手势，眨眼笑嘅表情，要 lock 唱黄毓民对何耀世纪之战，拭目以待，肯定 feel 数创新高 ，Butch Alex was hidden by stage two。陈地主何妖救鬼芒果玩，韦信宏刘业强嗰下摆明系私怨。Dick Wong探长你好 ，Hello，Baby iPad 探长好， Hello. 各位好。Ryan New Long， 其实香港人要求民主自由，作为大陆人我是非常支持的，但是有些激进人士的某些言论，比如支那、蝗虫等，真的让我很不舒服。并不是所有大陆人都是支持中共的。希望香港人能理解，行行好。 嗱，我覺得咧，When You Long 咧，即係其實我係完全理解嘅，但只不過我唔係 KOL 嚟噶嘛，即係我唔能夠叫人哋唔咁樣覺得噶嘛。即係我諗你有樣嘢要忍耐一下啦，因為咧，即係就算嗰陣時強如呢個希特拉呢個納粹黨咧，佢都有一啲有啲黨羽咧係好憎希特拉，甚至乎刺殺佢嘅，刺殺過但佢唔死得啫。但係你試問一下，中國人好憎共產黨，有冇人夠膽做呢啲嘢咧？因為我哋嘅文化咧，即係唔係我哋啊？你哋嘅文化係國家自掃門前雪噶嘛，即係唔關自己事咧，就由得佢嘅。其實長期都係咁嘅時候咧，你睇見文革咧，即係成個社會俾人哋即係俾毛泽东几句说话咧，就令到一齐癫咗，一齐做埋一啲好不理性嘅嘢。唔系净系毛泽东个人系咁扑街，先至能够令到嗰啲人会癫晒嘅。一定系本身嗰啲人嗰个谂法或者佢哋嗰个观念咧，都有所问题咧，先至可以助长到呢啲咁嘅毛魔咧，可以杀，即系可以咁样玩谢啲人民。咁所以第一就系大家自己都要检讨下啦，究竟我哋嘅文化出现咗咩问题呢？我的观念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即是其实那些这样红卫兵、小仙队甚至共产党员比例上都是少过 一般民眾好多噶嘛。點解佢毛澤東一句説話就令到你哋會癲咗呢？原因就係大家都好信啊，毛澤東係紅太陽，都係跟住佢走冇走雞。至到今時今日，因為全世界包括中國都好多資訊，能夠有機會俾你哋知道，可能有人翻到牆就知道外面嘅世界人哋嘅價值係乜。咁呢個一個好運嘅。咁但係既然係咁，點解你哋唔可以好似我哋咁，又或者好似希特拉當時納粹黨某啲做緊黨員、做緊軍隊嘅，都會反佢咧，都會刺殺佢咧？即係我唔係話用暴力解決呢啲問題，但起碼嗰啲日耳曼人啊，有呢個意志啊嘛。即係我相信今時今日你講愛國愛黨咧，你絕對係唔夠這個納粹黨咁瘋狂嘅。咁但係點解人哋會有啲咁嘅分子啊？雖然失敗，佢哋自己啲人都死曬，但最尾都係因為盟軍嘅攻勢同埋可能佢自己發展啲嘢太快，或者好多理由，這個納粹黨自己毀滅咗，甚至乎希特拉知道都就係輸都自殺咗啦，即係呢個 official 嘅講法啦。咁有啲人話上月球，我又唔知啊呢啲。咁咧或者學喺南極，我又唔知啊。喂，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要忍耐啦。我完全認同你咁講啊，即係唔係個個中國人都冇腦嘅大佬，唔通個個都冇嘅咩？但係偏偏我成日會出聲，成日會洗版嗰啲有好多人。咁同埋話支那同埋蝗蟲，支那唔係一個貶義嚟嘅。咁如果你覺得人哋話支那，你覺得有問題嘅，咁你點解唔叫你哋嘅政府咧？即係將一啲講拉丁語系嗰啲話咧，都唔好讀 China， 因為而家所有西班牙文同埋一啲歐洲嘅話咧，讀 China 嘅都係唔係讀 China 嘅。咁所以我覺得話你蝗蟲，你梗係唔開心啦。但係講你支那係，你有咩值得你唔開心咧？我就真係唔好明白。如果你講貶義咧，即係支那可能係清國嘅時候嘅稱呼。咁但係你哋講嘅普通話呢，其實都係清國嘅時候嘅滿大人講嘅話嚟㗎喎。咁點解你哋又接受呢？咁樣咁有好多唔同嘅歷史，大家可以斟酌下啦。咁所以我覺得話支那真係唔使介意，話蝗蟲先介意就啱嘅。因為其實香港人都係蝗蟲嚟㗎，講真。香港人去到加拿大啊、美國啊嗰地方都係一樣，都係不停咁樣食啊，不停咁樣攞著數啊。所以呢呢样嘢同香港人冇分别㗎，即係我哋香港人就50步笑百步㗎，简直係。咁当然我係经过咁多社会运动之后，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已经改变咗，即係价值已经提升咗，唔係食粪屙咁简单。所以呢就渐渐脱离咗蝗虫嗰个特性啦已经。 恒黄河君迁绕个祖坟喺村入面，外国好难入， 哦啊、 或者入咗去搞事，随时返唔出嚟。叶国呢班系阿娘 ，Joyce Sham， 我知咁样谂好衰，不过我睇到坟墓啲伤好疗愈。村权锤其实错骨扬灰只系极罪，韦信王今朝班 食。咩话咩啊？错骨扬灰咩啊？只系极罪，唔明你讲乜话？ 即系咪成条 尸 起翻出嚟？ 佢嗰个罪系乔斯边嗰个罪？ 咩罪？ 可能佢打拼音咯，即系唔系犯罪嘅罪。所以都系唔知讲乜。 韦信王今朝班受害人好嬲，就系话做乜要叫佢哋做示威者？佢哋系乘客，搭搭下车无啦啦俾人打5张727。 啊，仲有啊，有个呢度有个朋友啊嘛，话27号去游行啊，系咪即系挑机？咁我梗系觉得唔系啦，我好明显，游行嘅游行嘅人，搞事就搞事嘅人，点解因为有搞事嘅人而唔游行咧？即是这个本末的问题、哦。 527光复元朗，我去母本来有个展览活动做到8月中、今日出通告天日会拆走展品取消活动。趁地主你留意何妖祖母被搞后讲嘢都冇得大声、Joyce Sham 何妖个讨厌程度已经超越林郑、我是今日被人查何君妖祖母霸占官地60%，佢同佢老婆讲嗰间嘢又查到有僭建。Gregory 根据消息，何妖老豆老母高墓祖2年搬了新地，根本普通人唔知，更何况系示威者。 傻到知示威者怎入围村上山做嘢、嗯，现在仲风头火势、嗯。James Sherlock High 探长 Joyce Sham 单单个份机位置，都知冇可能示威者可以做到。JW 搞人早份嗰啲示威者可以话系扑街抵打，但系打普通搭车市民更加系扑街中嘅扑街。 我要更正啦，搞人早份嗰啲示威者。你我谂你搞清楚先好讲啦，即系我唔想 ban 你嘅，但系即系你系唔系信埋嗰啲人咁讲啊嘛？即系姑且我都唔信，系佢争钱嗰啲人搞，原因就系冇人查到，未有证据，咁所以你咁讲，我谂你要反省一下啦，真系。 嗯，张之棍叫你带佢走， 长 Sherlock 之棍系咪就系想你带佢出去？喜极而泣嘅表情 ，Sherlock 师兄信网络好差，先撤退。 顺命 数96 peak design 带，好拉贵。张相机带猫猫收埋咗， 长 Sherlock 棍及相机带用 Toy Story 剧情理解，武感灵异台听元朗村民打的港独大小便失禁。 你讲咩话？即系连组佢能力都冇嘅人咧，我觉得即系你留言嘅质素都系太低，都系要叮扯啊 ！Sorry 啊， 是从黑雷。Hugland 探长啱啱交咗学费69元去。 喂，点解又弹翻转头？一遇到啲怪人咧，佢又出事啊！妖又系唔知道搞到去边度添。OK。哎呀，唔肯读喎。Equal 亮咧就话有冇听 Gary 讲啊？就得噶，我听完仲唔明，咁你唔好听啦，你唔知听嚟做乜？我觉得咧，你未睇嗰啲，你又唔好听呢啲节目啦，好心。即系我嘅建议咧，就系嗰啲咁嘅影评啊嗰成咧，你睇完先可以有瘾噶嘛，你未睇又走去听，你嘥气嘅真系，嘥时间嘅真系。 学控只要每个人带多几罐易拉罐饮品，遇到危险可以用来订。 其实嗱，唔知道大家有冇睇Sean Penn 嗰套Bad Boy 啊？以前咁啊，大家揾一个嗰啲文青嗰啲布袋咧，就整咗几罐汽水啊、猫粮啊、剩啊，摆喺个袋旁身咧，咁啊有个好出人意表嘅效果嘅。同埋你俾人查咧，唔通唔买得汽水咩？唔买得猫粮咩？唔通系咪先 ？Ben 奈开探长 ，Ian Lock 全流善由心笑出来，不能隐藏。 系啊， 心想何扰你条扑街，你都有今日。 即系我都好同情佢老豆老母啊！即系其实佢老豆老母咧，你话无辜咧，我就觉得唔系无辜嘅。即系点解唔戴避孕套咧？当年系咪？咁二来，其实搞个生份咧，只系一个手段嚟嘅啫。即系唔系，即系对事唔对人啊！即系唔系针对佢老豆老母，系只不过即系传闻，个山坟喐咗破咗局咧，佢就衰三世咁样嗰啲咧，即系咩都做唔到啦，制裁唔到佢咯，咁咪唯有搞呢啲咯。即系以往有个商人都俾人搞个山坟噶，个山坟好似喺大潭水塘附近嘅，咁拉到人啦，咁。嗰、那個人係邊個呢？就原來係一個外判商嚟嘅，即係出糧出曬俾夥計，但係咧自己又自己都收唔到，咁啊告佢又告唔到，因為又錢多又門高狗大。 嗰啲 係 咪可能判幾判嗰啲？ 咪就係咯，即係所以咧，佢先至消極到咧要搞人個墳墓啫。咁呢啲嘢，即係如果做地盤嘅你，冇理由唔知啩呢啲。即系唔系做地盘嘅，而家讲俾你听咯。即系佢哋都兴玩呢啲嘅。咁示威者嗰啲咁嘅后生仔，连张家辉嗰套咩啊《地狱黑仔王》都未必睇过啦，点会识得呢啲嘢啫？《地狱黑仔王》咧就系讲到张家辉咧一时恶，即系黑到扑街，头头碰咗黑嘅。咁原来咧佢个祖坟咧就系俾人起，即系喺个祖坟上面咧起咗间公厕。咁后来咧，套戏做到一半嘅时候咧，有个大师点佢咧，就佢揾翻个山坟装好佢就得噶啦。 咁點知咧起翻個山墳撞翻好佢之後咧，哇！突然間飛黃騰達，直頭成個張家輝咧就變咗第二個角色咁嘅。之後就唔好睇啦，之前非常之好睇嘅。 亂落全流線由心笑出來。 啊 ，OK， 讀咗啦。 亂落陳探長，你開口中，李鵬條仆街真係死撚咗，哈哈！六皮，你今天睇咗何？ 喂，阿亂落。Chan 咧，你讲开口中咧，我真系我自己都喺度，我今日晏昼唔系琴日晏昼，我都自己会心微笑，因为真系开口中啊！即系其实我唔止李鹏呢单开口中嘅，好多嘢都估得中嘅，不过唔认屎认屁咁解啫。即系但系唔知点解有啲人咧估亲都错，就中意认屎认屁嘅。 六皮，你今天睇咗何妖条片，讲嘢好立水，可能已经知道得罪自己人。少少教訓，像 Sherlock 有時想知大陸人怎樣理解 common sense， 有 common sense 無理由眾信共產黨 and 無魔，白齊公平啲咁講。文革時期嘅中國人教育程度普遍都好低，好容易受人影響。 你咁樣講咧，就令我諗起咧，有位網友咧就即係同我有啲討論啦。就咧，關於咧，就係佢覺得今時今日嘅細路咧，即係好容易俾人梳擺，同埋好容易咧就俾人影響，就好衝動咁樣。就所以咧，即係佢話，即係類似嘅意思咧，等我睇下先。好似話我喺呢度叫人去遊行就搞事，即係佢就混淆咗和平去抗爭或者和平去表達意見嘅人士咧，就會次次申請親嗰個不返到通知書咧，之後都有人搞事，好似即係擁咗細路仔出去死咁樣。咁我解釋俾佢聽咧，第一嗰啲細路你話擁佢出去死咧，喺2014年之前你咁講咧，我都有啲保留嘅，即係我都覺得有可能嘅，都因為佢咩都未試過，一試又俾人拉，又俾人射出去彈又剩。但是呢幾年歷歷在目，大家嘅畫面又有得睇，紀錄片又有得睇，新聞又有得睇。嗰陣時2014年嘅雨傘運動，被拉又拉過，被打又打過，咩都試過，咩都睇到曬。而佢哋都選擇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咁係咪存在啲搞手擁人哋出去死咧？咁二來而家冇大台，邊個擁啲人出去死咧？就算有大台，有啲大台都係令到佢哋最不滿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唔俾佢死啊嘛，龍和道都唔俾衝啊嘛，咁所以咧，嗰位朋友講嘢咧，我覺得佢真係太脱節啦，實在，即係佢都未掌握到個事實嘅全部咧，就喺度妄下判斷，就覺得呢個時候再鼓勵去遊行係咪等於擁細路仔出去打？咁呢個咧，我就已經解答咗啦，唔知呢度有份聽嘅大家同唔同意啦？咁啊，第二咧就佢認為咧，而家嘅細路仔咧好衝動，好容易俾人梳擺。利用咁样，咁我亦都系答咗佢头先啦，即系佢哋接触到嘅资讯就比我哋更加快、更加多，咁啊唔存在俾人梳摆，因为佢哋所有嘢都知道，自己负嘅效果亦都知道个后果。咁另外咧，我就真系再奉即系赠多一句咧，就系根本而家容易被梳摆嘅、容易被传媒同埋一啲消息梳摆嘅系咩人咧？就绝对唔系后生仔咯，一定系老嘢咯。即系你不如检讨下自己睇 TVB 睇完之后。你收到啲咩資訊？甚至乎頭先嗰啲人一開口埋口就話係嗰啲示威者走去搞人哋山墳，咁呢啲係咩人嚟嘅咧？會唔會後生仔咧？你估？咁你自己判斷啦。咁總之我目測咧，老人容易受梳擺嘅程度咧，係絕對高過後生仔50倍以上啦。我就咁講，你唔好問我條數點計，我求其講嘅咋。總之50倍啦。 将梁鹏何妖岭老过分，可能啱啱够期喺骨入碰，所以顺水推舟推俾示威者。 转移视线。 书 同依期真系差不多，全部大陆人都以为反送中系搞紧港独。袁乐陈探长，你之前讲笑话搞何耀三分， 离开口中 抄518，明明就系外族言语，抄518普通话。郑支付宝个支已经系代表支那。以后其实而家好多内地年轻人已经对中央政府啲嘢心知肚明，不过唔讲得咁解啫。趁地主五郑 good liam 廖日文都系读 chin 啊，仲系有支那条脉。Terry Grant 点暴徒永远唔会听人讲 ，Boy Cafel Back 芒果佬以前都成日闹詹培忠，其实系老友，又闹谢伟俊，一齐去旅行咪拍晒膊头影晒相。芒果佬闹何君尧，闹还闹，大家都系马会会员，私底下谈笑风生，唔好忘记何君尧系一名世家仔。Alan Chan 大陆文化封闭，从小到大接受共产党教育，所以缺乏公民意识。Gregory， 我觉得内地人要自我反省，不要常当自己强国。一队曼城来香港，球员说 very nice， 但昨天去中国，居然屌曼城看不起中国人，令无外队敢去中国踢。Carl Sammy 主持人不敢露脸啊。Essen 另一村部分香港人就是狗。以去黑帮暴徒示威者点互骗我唔理。 喂，我又见到有啲好奇怪嘅嘢啊！咩主持人不敢露面吗？唔知你讲乜鸠啊！真系。 我啊。 佢都唔系主持人，系监仔啊嘛！你咪傻啦。 我幕后嚟噶。 系啊！你几时见过？几时见过？呢、這个倩女幽魂有徐克啊，大佬。 Essen 另一村部分香港人就是狗，以去黑帮暴徒示威者点互骗我唔理，我只是想唔好再伤害普通搭车翻工放工回家嘅人。Essen 另一村， 啊，你都几好笑嘅、哦，黑帮暴徒示威者互骗，而家问题就系唔系互骗啊嘛，你唔理、哦，你唔理而家咪搞你咯。哇！呢种人都几得自私嘅、哦，你知唔知嗰啲黑色衫嗰啲人做啲嘢为咗咩人嘅咧？你有冇谂过咧？即系你唔一句唔理就得噶啦，唔理咪打埋你咯。即系点解有呢人出现啫？即系你连咁嘅逐层嘅关系嘅咁简单嘅逻辑你都唔明嘅话咧，咁我谂你。个能力都系能够可以俾你老板点啊，或者净系识得赚钱嘅嘅机器嚟嘅啫。 Travis Sam 探长红了，咁多五毛。 其实咧，咁嗰啲未必系五毛嚟嘅，嗰啲即系打手同五毛有分别嘅，即系有啲本身都觉得自己好正义嘅，我相信。即系觉得五毛咧，相反咧就可能冇咁蠢添啊，因为佢都系为咗个五毛，为咗生存而战嘅。但有啲人唔使钱嗰啲咧，就最戆鸠嘅，我觉得。不过冇办法啦，即系好难会觉，即系佢哋唔明嘅，真系，因为夏虫不可语冰啊，挂住食瞓屙，其他唔知道我唔理，总之有一食有一瞓有一屙就得噶啦。即系其实佢哋个心里面都系讲紧呢啲啫嘛，等于。 Terry Grant， 你唔合作就唔合作，唔好阻住我上班啊！扑街 ，App 食高官们好。 啊，仲有呢啲食瞓屙嘅人嘅喎，扑街，真系好好笑、啊。 App 食高官们口口声声谴责暴力，要与暴力割席，但事实上现实嘅社会系官黑串联，官差比村霸更败坏。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系啊，梗系啦。 晒碗李月探长监制你好，21号晚有睇晒成件事嘅人都应该知道系非常邪恶嘅布局，目的系令到香港人放弃争取双普选同民主自由。我想问嘅系，送中条例固然恶毒，但信用扣分系统一样咁邪恶，但系好多人都忽略咗。探长，你哋又点睇呢？两种恶法呢？ 可唔可以分析一下呢俾我哋啲市民知啊？ 咁我都系市民，咁我觉得两样都系唔应该存在啦，都唔使分析啊。哇，真系好多嗰啲讲完就走嗰啲人喎。 Hugland 早晨死物泥插中性动作睇动机效果再决定是 A 靠518得地铁可以搭翻工呢 Rod Family 国内朋友从什么渠道知道有网台 Call Sammy 主持人没有脸啊不敢代别人看趁地主衣 D 七头二边打五十大拍机长头草风吹边度就向边度扮晒广道你又唔知头唔知路、HPY Chan 点睇十八乡主席发信俾警方反对7月27号嘅不反对游行通知书主席话如果俾游行一切后果由警方负责 啊佢都几好笑喎咁唔系由警方负责系边个负责呢不反对通知书一系就游行嗰方因为就是警方咁警方负责批因为佢有权力游行嘅人冇权力咁佢又好正路话一切由佢负责咁完全讲得啱嘅不过呢佢又好似恐吓警方咁囉咁十八乡嘅主席系咪就代表晒所有嘅元朗人呢即係我觉得问题喺呢度嘛即係佢哋咁样哇即係你哋嗰啲主席或者你嘅代表都代表咗几多人呢咁我即係我觉得笑料啦即係咬新闻版位嘅事实上就真係 叶国亮 The Dog 我睇咗架 FZZ 支持元朗暴打黑衣暴徒 Essen 另一串 message deleted by stage 2 View deleted message Terry Rand message deleted by stage 2 View deleted message 哇但是读这些呢都好嘥时间嘅即係我覺得本來呢即係政見唔同好行嘅真係即係你有你嘅睇法咁但係呢連嗰啲白衣人走去打人呢都有人支持嗰啲呢我基本上簡直覺得呢佢都未必係人即係冇一個基本人嘅智慧嘅咁所以呢即係好頭痛呀即係呢啲最惨嘅好似我即係好似行过我都 care 咁样又唔使负责又唔係讨论只係喺度嗌口号我都几得头痛。咁就唯有嘥少时间走去。 搵信王但当年嗰个系咪想盗墓多过搞山坟 当年即系边个 会外判被告可以破产反正咪又系一蚊公司。 咁唔系人人都只係諗住破产㗎嘛諗住一路做正正常做嘢。咁出咗糧俾人點又收唔返咁有啲老闆真係好人出糧㗎嘛咁即係你嘅意思即係講佢走去搞人哋個墳墓嗰個人其實可以破產係咪咩意思呀嘩咁你都幾涼薄㗎。 唔係真係間公司執咗佢㗎。 我知呀咁有啲細公司或者有啲人真係出曬糧俾人。 同埋有啲人呢可能唔知點解開無限公司唔係有限公司㗎。 係呀。 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硕士研究生女士不敌反共产 即是怎样不知道做什么 不用理他 即是连组句能力都没有那些真的很头痛你当不当他是人还是机器呢究竟真的 Carus G 熊猫探长终于爆了开始残酷一丁笑到碌地的表情我和我个肥仔一早就冇理这种网络残障废人了。Chan Michael 原来何耀同地铁高层欧阳伯权都是岭南大学校董会成员坐埋一台。James Sherlock 萧生今日又登话大陆军管香港机会不大今次好难捉摸白条同意。而家资讯发达太多了。秦 Q H P Y Chan 围村人用咗你都唔知啦。围村出名恶人多 Francis Chan 今次翻送中的人士质素好高，走在前线的人付出很大。一年前我有个社工朋友说点解仲有香港人唔游行？ 系咯， Sunny 五我是大陆人，为香港追求自由、勇敢与决心点赞。不希望你们将来和我们一样需要翻墙才能享有 YouTube。 喂，其实 Sunny 呢啲咧，喂，即系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咧。 其實大陸人咧唔係個個都好似嗰啲咁嘅，甚至乎好多恐怖襲擊呢度嗰啲咧係香港人嚟嘅，知唔知啊？即係好多香港人咧都仲係講緊你唔犯罪驚咩俾人拉啫？喂，你就梗係未試過大陸人嗰啲滋味啦！大陸人嗰啲咁嘅冇道理嗰啲冤屈，無端端俾人拉咗，俾人誣告，去討回公道，去上訪又俾人當你黐線，即係講啲當地官啊，你唔好話共產黨啊，唔啱嘅嘢或者阻佢發達又死，你阻佢強姦都死啊！真係咁，所以咧，我覺得最無恥、最無恥咧，都一啲本地可以吸收到自由空氣嘅，而走去話人哋去爭取自由嘅香港人或者海外嘅華人，我覺得呢啲係撲街中嘅撲街嚟嘅。我都講過好多次啦，其實上面有啲人唔識翻牆或者。長期受住嗰啲思想控制同埋一啲扭曲嘅新聞嗰啲人，佢咩都唔知底下，佢做出一啲咁嘅行為咧，你係可以理解嘅。但我覺得我冇義務接受咁解嘅啫。咁所以提防下你屋企啲老人啦，即係其實你可以改變到佢，你又懶父老懶你嘅，由得佢嘅，我覺得你都有責任嘅。如果係咁，而家老人問題非常之嚴重啊，尤其是老人遇上 Android 咧。都是一个灾难来的。 Jones Sherlock， 现今世界有 Internet 就有独立思考，重点会有被疏带的青年人。Samson 他们不是说细路不听人讲，做什么现在会变了受人疏带？哈Francis 请老人不懂上网就好惨，切记睇32。韦信王系芝麻，芝麻宝个海外广告系他乡遇故知。新名系芝麻个芝麻奶克王，美国出世长大嘅中国人，唔知道会唔会好似佢嘅大陆父母咁感宠无性，或者觉得中国好捻强大，好自豪 Nick 全。 我啲嗱 Nick 讲嗰样嘢咧，就睇下佢个。佢个亲子关系有几好啦？如果亲子关系好差嘅话咧，咁就有得救啦。即系如果亲子关系太好嗰啲咧，都系一样嘅啫。因为其实家教系好紧要嘅，即系对一个细路仔嘅成长。 原 lock 全总之芒果佬都唔系好人，大家小心。 咁啊，梗系啦，喂，仲使你讲嘅？ 冇有来了，搵信旺嗰件纸尿宣扬又系七出国际。 喂，监制咩叫纸尿宣扬？监制都唔知道， 我都 谂 咗好耐， 系嘛 ？Alan Chan 老人接受的资讯是单一渠道，没通过网络多方面分众。 系啊， 哇， 后 边都有好多劲嘢喎， 系嘛？ 白齐有时睇 Facebook 的讨论真系会流血， 所以 拍嘅打手有钱收噶，趁地主着黑衫就一定系示威者。要打示威者，何不去示威区？起完朗见人就打，打到几多个是真正的示威者？ 呢啲唔知咩逻辑嚟啊！真系。 Right, you long Tina 这个词是抗战时期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就像港产、台、巴、子等带有贬义的词语，总归让人会有点不舒服的。我希望看到理性的讨论，而不 嗱呢个理性嘅讨论咧，就系而不是。通篇情緒用，我覺得呢個對號入座嘅啫。即係正如咧，有好多人咧，即係政治正確嘅咧，就話唔應該叫外國人，即係老外叫鬼佬嘅。咁但係我識鬼佬，佢都未幾中意呢個詞。即係你唔係鬼佬，你冇資格代表一個鬼佬話俾人哋聽，你講鬼佬係錯噶嘛？係咪？即係正如芝拿，係你自己覺得抗戰嘅時候係俾人蔑視嘅稱呼。咁但系支拿本身点解有呢个字？佢唔系天生嚟俾人笑噶嘛？咁但系只要你太自卑嘅时候，你咪觉得人哋讲呢个字就系笑紧你咯。 同埋点解唔 rebrand 自己叫翻自己做中国咧？即系拼音。 系啊，冇错啊！嗱，我觉得你应该咧要求你嘅政府咧，就将你嘅国号咧，即系嗰、那个，即系嗱，日本除咗叫日本之外，每日都换国号嘅。点解你唔再 rebrand 个 China？ 嗱 ，China 英文嘅发音就系 China 啫。但是所有包括日本啦、总之拉丁语系呢都系叫 China 嘅。咁你一方面又唔俾自己人叫自己叫 China， 但人哋讲 China 你又唔敢咁出声。即系呢个咪就系你本身个国家嘅诅咒咯。即系你自己太自卑嘅实在。即系嗰啲咁嘅称呼，喂老实讲，如果人哋有心蔑视你嘅 你只是中国这个字已经是等于藐视啦。为什么有些人见到中国就走呢？见到 Made in China 又不要不买呢？为什么见到中国人又不跟他做生意呢？即是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喂，那中国这个字迟早都变成人家 是蔑视或者鄙视你的一个用语来的。那你想想这个逻辑性呢？即是我想你知道，即是我觉得如果你觉得真的自己堂堂正正又中国很强大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人家说你是日本，说你是支那人，即是正如鬼佬都不怕人家说是鬼佬的。他是黑人就会了，即是说 Nigger 这样，他们可能很反感的，因为 Nigger 黑人他本身都是受压迫的嘛，很自卑的嘛。那你中国人现在这么威威到一个地步，咁你使乜？即系你应该好有自信咁样接受自己系支那人先系、哦，支那亦历史悠久嘅共产党呢、哦這个叫法。咁点解你连共产党你都唔觉得面红耳热，但系反而支那你又觉得好羞耻咧？即系你研究下呢样嘢啦，不如喂就系、是、一个人一啲人话，即系人哋觉得去藐视你咧，系有另外一个原因噶嘛？唔系你个名字令到你俾人藐视啊嘛？你明唔明呢个道理先？ S.P. 霍元朗打人果 Edward Chan 香港人期待本周香港第一大黑社会帮派泛民帮在林华士人带领200万条靓下好似打香港警察咁去打元朗居民并占领元朗光复元朗成为港独暴民基地为香港人争取 唔撚嘢啦乜算啦即你打咁多字你都要嘥时间㗎如果你唔係 copy and paste 你有冇諗过你打嗰啲字嗰、那个嗰、那個真偽性啊，有冇用你嘅理性或者用你嘅邏輯咧去諗下你講啲嘢係咪真噶？真係笑緊死人咩，大佬 ？Andrea Circulai 真係千撚線 ，James Sherlock 有時發覺好多男嘅人都係真心噶。 嗱，老實講啊，喺度留言嗰啲咧，即係你譬如我暫時都未過一半啊，即係留嗰啲言。我相信呢我真係唔使咁开心住。我平时都係得200零人听嘅啫 ,live。但係而家去到500几啦我相信嗰300几人都应该係嗰啲人嚟。嘩好多留言添喎、啊、真係。 春探长有智慧有良知有热诚有创意是难得人才。 唔使咁吹奏嘅。 Francis Chan 同住家人要提供资讯给老人家。Phil Kevin 警民联手除暴安良铲除港独恢复和平稳。 嘩真係几好笑喎、啊。港独㗎港独其实呢我嗱不如大家讨论下港独呢个议题啊。即係港独只是一个主张嚟嘅啫。咁港独究竟对中国同埋香港有几大伤害呢嗱，即係好多人都覺得咧，港獨咧會能夠令到中國黐撚咗線，咁啊造成一個大災難啦。咁但係個災難點樣嚟嘅咧？就係、由嗰個極權或者有權力嘅人嚟噶嘛。咁點解你唔係驚咗嗰個極權，而係驚咗人哋講刺激到佢嘅説話咧？嗱，呢啲咪就係奴隸嘅思嘅諗法咯。即係你唔搞佢，佢又唔會黐線嘅。佢黐線咗，撲街啦，死得人多啦咁樣。但你起碼你嘅良知上都覺得嗰個係黐線，先有咁嘅能力㗎，係咪？咁如果你真係好驚咁樣嘅時候，咁啊 sorry 啊，我知道說服唔到你嘅。咁但係你好明顯喺我眼中有一個奴隸咯。 是 White Chan 去到元朗事件都未清醒嘅人就算罢啦。韦信宏，你讲起无线就嬲。今晚有队英超冠军球队嚟香港踢表演赛，示威者 plan 咗冲出去 show 类似 Free Hong Kong 嘅 slogan， 都真系冲咗出去嗰下，无线即刻转个镜头去播啲唔关事嘅嘢，死都唔敢讲个观众冲出去做乜。Rehearsal 到而家都仲有人唔识分示威者同普通翻工放工市民，打普通市民都仲要有人支持。 唉、哎，嗰啲人啊，真系简直系，即系我唯有用怜悯嘅讲法嘅啫，真系，即系佢个思维同埋个思考能力咁低咧，都几咁大镬嘅。即系呢啲应该有社工或者有啲即系有啲监护人先可以出得街嘅。即系个即系低到咁样。喂，咁我觉得无线咧就值得同情嘅，因为咧佢咧啲广告客咧。大部分都是傻的嘛， 咁你叫个广告客见到个画面有啲咁嘅嘢咧，捞唔到底下咧，就会 cut 广告嘅。咁你咪好担心，咪唔出街咯。所以，因为如果无线啲客仔唔系傻嘅，点会喺无线度登广告啫？呢个解得通噶，真系。 原来全香港就系好多依种自私自利、扮中立来掩饰自己恐惧懦弱的人。香港有今日就是多得呢种人，到自己屋企人朋友俾人搞，就唔好哭求助。Just flashing 反黑，是反黑衣戴口罩的么 ？Andrea Circle 个 D 系灵思考思过动物，个别好之雅，源自梵语 C N A， 译作之雅之雅摩诃之雅摩诃之雅国等，与震旦同意。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经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古代中国有佛教徒以印度为中国，称中国为支那。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的古代佛教文献也有使用这个词。使用这个词会称呼中国的习惯于九世纪初通过佛教交流传入日本。在江户时代后期，支那成为日本民间一种对中国的普遍的昵称，并无任何贬义。Just flashing， 我就看到这群黑人戴口罩的歹人。 系黑人戴口罩，黑人啊，即系你讲非洲裔嗰啲系嘛？唔知道、啊、我见唔到啊呢、這个，又系嗰个类别啦，好明显。喂，咁啊嗱，既然啦、啊， 有好多，不如你读晒佢咯。 读晒咩啊？ 佢一扎读晒，继续读落去。 哦，既然阿 Bobby Ho 咧咁样讲咧，即系解释得好清楚啦，即系又引证咗我对嗰啲好自卑嘅中国人嘅对外入座。是证实了，即是否释了这件事了，真的好了。 Maxim 亮早晨， 喂 hello， 你好 探长，以后打普通市民有什么英雄可言？胖胖丁权取笑 Baby iPad 不要忘了星期日黑警乱开枪、 啊、都有可能的，但是我想都机会小的，因为其实老实说，即是你说那些示威者冲去前面，那其实警察开枪又好正常嘅，即系只要你睇下点开嘅啫，即系咁样开枪法就梗系有问题啦。咁即系无非都系想制造个画面，即系俾即系个机会 TVB 咧影到嗰啲系暴徒咁解啫。咁而嗰啲细路仔谂住食枪、食烟雾弹或者坐监，即系呢啲嘢系冇人可以阻止到嘅，因为佢哋系所有嘅后果都知道，佢自己承受翻嘅。即系我觉得。我都唔中意暴力，即系我都唔愿睇到嘅。但你唔睇到嘅时候，唔系代表你唔想睇到，唔系代表佢冇必要发生咯。我觉得系咁。 会 cut fell back 五毛留言唔使理。Andrea Circle 系狗都不如 Black to Hello 大力水手789突然回想起当年选特首时。李嘉诚画过呢一个特首是女娲补青天，家阵觉得非常搞笑。大力水手789这咁啱， 凭库 点解今日特别多三无嚟咗？搵信换探长个预言实现咗，太多观众九吹24玩法可能就负荷唔到。 James Sherlock 18香 in charge 嘅唔系香港政府嘅。点解而家原居民可以咁恶？大力水手789会不会是国内第五毛 ？Francis 全支持白衣人的人，希望下次轮到佢家人俾白衣人打。 嗱，呢个成龙先生，你话净系话对咧，我都唔知系对乜嘅。咁你又 陈龙对陈侥信共产党傻的嘛？听小李飞都可能何妖搞自己父母过分，唔系自己熟路。边个会入去搞 ？Andrea Circle 个 D 千捻线 ，Hawk 控探长逐一解答，太用心做好节目了，唔、 哎、 错，拇指向上。陈龙扑街，钟家扑街，袁荣信我系大陆人，但系好捻唔明身边嘅人绝大部分都话示威者系废青，支持打黑衣人。其实港人治港，又港人自决就可以了。Andrea Circle 衰过笼中鸟，Andrea Circle 改变唔到。H Chan 大家千祈唔好入村 and 包围人哋条村。 哦，咁啊，梗系啦，即系我都系依住个大路咁样表达咗我嘅不满。同埋反黑，即係有人話反黑係咪反黑衫？ 咁啊，你问得出呢个问题咧，你都系嗰啲噶啦。 L 仔，其实今次无差别元朗事件同送中系一样，系人都有可能中招。会 Cafel back to 石进当晚，如果系车厢，班黑社会一样照打，无差别攻击。话知你系环球时报总编辑。 啊，系啊，喂，就好笑啊！琴晚听光明顶咧，揾咗刘梦红喎、啊。咁咧，陶杰就问：喂，阿梦庸，假若咧你琴日咧喺个车厢嗰度咧，俾人乱滚咁后，你会点做先？佢话真系出人意表，佢就话停手，你呢班法西斯主义者咁样，屌你！我怀疑紧嗰啲白衫捻知咩叫法西斯啊，真系好笑。即系我觉得林梦红呢啲咁嘅傻人咧，即系同杨利伟一样啊。因为曾经有个记者会咧，有个小朋友问阿杨利伟：喂，假若咧你喺太空嘅时候咧？机舱发现太空舱发生故障，一发不可收拾，翻唔到地球，咁你点啊？你会点做啊？咁啊，杨利伟咧就话咧，拎支五星旗出嚟挥舞致死咁样，即系我觉得同一样人嚟嘅，佢哋真系好笑。 趁好多五毛系大陆嘅留学生，佢哋读翻书，但拒绝接受普世价值，仲处处做中共打手。这些人是全世界的敌人。Andrea Circuit， 他们是选择性接收消息。Rainbow and 探长加油，香港加油。Winston 换很多可以翻墙的大陆人其实都是不识分资讯。我身边的人说翻墙体 TVB 新 闻。我的亲戚都是在加拿大都是只是看 TVB 的剧的，很难讲的这件事。 所以都很无奈。会 cafel back 大肚女士善野真系传奇，蒋丽云又撞车 ，Joyce Sham 屋企啲长辈系真心男，好硬颈，只可以唔出声，费事加醋。 咩话？ 佢话嗰个系肥婆啫嘛。 哦，即系大肚嗰、那个。咁、 啊、 其实咧？ 佢真系大肚。 哦，我都听到有人咁讲啊，真系无奈啊，即系我觉得如果。 佢验伤嗰时佢冇披露自己系大肚、 哦。如果真系肥婆咧，喺地铁俾人让位都几尴尬。我亲眼都见过两次，我养都养过一次，好老鉴啊，真系。但系嗰个真系大肚噶嘛？哦 ，OK， 明啊，讲翻啦。 Joyce Sham 屋企啲长辈系真心男，好硬颈，只可以唔出声，费事加嘈屋弊。 其实我觉得你值得加嘈屋弊咯，因为。呢、这个责任嚟嘅，你知唔知啊？即系佢咁样执迷不悟咧，而你有屋企人咧，即系你唔应该由得佢系咁嘅。 Lecter 宣扬中国游水嗰个， 系啊，冇错。 Prefirm 横向宣扬 ，I'm winner， 以为 Lost Jones，Sherlock 好多大陆人都唔明点解香港咁、啊，香港人反共主要系信心问题，唔信共产党。 Bill 仔之前唔支持反送中的人。像今次元朗事件里面，他们可以体会到原来你撑警你都会被人打。 嗱、啊，这个咧，头先有个人讲得很好啊，即系通咗个盲肠啊，我唔记得咗边个啦，表扬唔到你个名添。就系话咧，即系无差别打人咧，其实等同于送中无差别被拉走，即系佢点坐上，你又可以喺大陆坐监一样，非常有十分量啊！即系我觉得九吹嘅 live 嘅。网友都非常有智慧啊！ 就仔之前唔支持反送中的人，向今次元朗事、 哦、，OK， 讲咗啦。 Right New Long 之那这个词是古时没有贬义，我承认。但是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专有美称，这是事实，不信去查资料。 我信，但系你要对号入座啫嘛。咁鬼佬嘅话，洋鬼子。你话鬼佬侮辱啦，咁但系鬼佬点解唔会介意你话鬼佬呢？因为人哋有信心啊嘛，即系除非你系认你冇信心啦。我觉得即系中国成日都瞓喺度俾人恰嘅咁样，即系你听首国歌已经一个诅咒啦。即系你叫人起来，你即系瞓喺度，唱到而家仲叫你起来嘅，咁我又唔会好理解唔到你哋点解觉得系侮辱嘅，咁但系我觉得你又唔需要咯。 你堅強咯，因為你好多錢可以收買非洲噶啦，已經你唔係以前成日俾人恰噶啦，八國聯軍，即係而家已經唔係你航空母艦噶啦，你唔使再咁自卑嘅，即係你比即係比喻下鬼佬咧，其實好恰當嘅，即係鬼佬從來都唔介意人係鬼佬噶，人哋咁樣叫佢嘅真係。 莫少有五毛吹到有解放軍出坦克車入香港， 喜 極而泣嘅表情。Maxim 亮探長講得好啱。最無恥就係住喺香港嘅香港人，唔支持香港人反惡法。Gregory， 其實香港儲備過萬億，真係要小心被中共幕後不斷暗地提取咗。中國外債達303倍，今年十一月要還錢，暗地用咗真無人知。社保基金咪又係暗地取光。 其實你即係除咗而家佢覺得好尷尬嘅咧，就係、是、立法會。佢不即係佢唔係貪你啲議席，驚你做唔到，驚你攞唔到錢，驚你揾唔到你笨啊！佢就係唔想喺外國人面前，喺全世界面前明目張膽咁偷你錢啊嘛！咁佢所以對立法會咁緊張就係咁解啦，因為佢就透過立法會方便嘅 ATM 啊嘛，咁所以我哋嗰場仗咧就唔喺街頭啊，實在就喺議會嗰度啊，咁所以不停都要提下朋友咧，即係你屋企人嗰啲票好緊要嘅，老師。有啲好老嘅長者咧，即係落咗喺民建聯手上咧，工聯會手上咧，尤其是最高危就係住喺老人院嘅老人家咧，即係希望大家理順一下你哋嗰張票，即係幫到大家自己能夠保到自己嘅國庫啊，可以話係。 Gregory， 其實香港儲備 哦，讀咗啦呢個。 Warm Vincent， 你估老人家會聽你講？佢覺得食鹽多過你食米，食 熱 嘢多過你，話你哋唔心足，唔好好生活，搞風搞雨，根本溝通唔到。Sunny message deleted by stage two. View deleted message. Ultraman 數96字鳥宣揚係講游泳比賽禁藥那個。 SP Fork 而家元朗班鄉下老牛屎飛牛勢第27號，肯定好多人圍元朗。因21號晚件事真係令人髮指，引起公憤。黑警合作已經做到出曬面，但係就真係唔明點解連阿婆、阿伯、大肚婆都照打，真係打得落手。有啲職業殺手都有個底線。No woman, no kind。可能呢班鄉下佬平時哈哈八把惡慣咗。 嗱，我覺得啊 ，SP Fork 咧，我覺得我睇法就係咧，因為嗰啲牛屎飛咧，即係個腦係 function 唔到啊，因為佢平時唔使點諗嘢咧。即係去到嗰度分，即係個 processor 太慢咧，就分辨唔到老，即係老同埋後生，而協調唔到隻手啊！即係佢哋哇哇哇係咁打咧，即係佢哋唔能夠有 IQ 同埋 EQ， 唔足夠能力去分辨一啲突然其來出現嘅老人啊、大肚婆啊、細路仔啊嗰啲啦，即係一啲專業嘅訓練咧，就係、是、基本上譬如你警察或者你睇戲都睇得多啦。你练枪嘅时候要冲入一间屋嗰度，会弹啲咩人出嚟？你射唔射噶嘛？系咪？咁点解要咁样训练呢？就系冇训练过嘅人，就系喺嗰个 moment 嘅时候控制唔到自己只手脚开唔开枪，或者波唔波落去啊嘛。咁嗰啲牛屎飞一吐草咁样，佢做唔到呢啲嘢，我又明嘅，即系同佢好冷漠啊，或者同佢好残忍，我觉得绝对冇关嘅。咁佢觉得总之个3000蚊咧就大过呢啲所有嘅嘢啦，咁样。咁所以即係我都同情佢哋，即係蠢到一個點嘅。咁不過就梗係我接受唔到啦，當然。因為如果你有接觸嗰啲牛屎飛咧，即係你會明白咧，即係佢哋嘅本質未必一定個個都咁差嘅。因為我有一次搭 Uber 咧，就有個牛屎飛咧，就係、是、做 Uber 司機。咁同佢傾傾下咧，佢好熱情咁樣招呼我去元朗咧睇佢哋嗰啲。傳統習俗啊，仲招呼我，佢話入到嚟記住揾我啊，咁樣鄉下佬，即係新界佬啊，唔係人都招呼噶咁樣，即係佢好殷勤，你又唔會覺得佢一個衰人嚟嘅。咁但係佢哋一撳咗個掣咧，因為圍咗嗰幾千人咧，就即係因為佢哋個腦 function 唔到嗰啲咁複雜嘅分辨啊，咁所以逢親亂咁寫嘢同埋亂咁打人嗰啲嘢咧，嗰啲人咧都係同一類人嚟嘅，咁所以冇辦法嘅喎，呢啲嘢真係。 Christopher Chan 话说，有次宣扬比赛完去厕所，俾第二个国家选手见到佢啲尿系紫色，同身边 refer 唔到话好好笑。Joyce Sham 净系同另一半唔同颜色已经好烦，每次讲唔够三句政治就会闹交。Christopher Chan 拉富二环提到宣扬，我讨厌看到这些作弊的人登上领奖台。二百米自由泳，宣扬他的尿是紫色的。袁荣信今日吐克兰港人连农场被老希搞，二百老希为五十港人。想问你有冇读书噶？历史搞清楚未 ？Rainbow 只要有少少常识。少少良知都知道现在发生咩嘢事，抄518个个都吹自己有几爱国，但又周围去买名牌买嘢，见到 Made in China 又话点解有 Made in China？ 系，呢啲真系解释唔到啊！即系一啲正常智力嘅人系解释唔到呢啲呢啲情况嘅。哇哇哇！好多留言啊，点解？好多勁嘢嚟嘅咩？你話撈氣，我撈到點解啊？你因為有撈氣啊，監製，即係撈佬啊，係啊。 Rainbow 只要有少少常識， 少咗啦呢個 ，sorry。 Candle 唱我阿妈系印尼华人，印尼文一直都系叫芝麻。当年日本只系将中国换做西洋人叫法，好似南韩将汉城改咗首尔者。Unlock 陈探长叫多啲女老板上来，佢讲嘢都几有见地。嗰晚721。好彩有你哋陪住，情绪才好啲。从 Summer 哈哈 ，Samantha Chili 中肤色嘅挥手手势。陈善忠何先生这个手臂主持，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敢承认，干嘛还拿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护照去做英国狗啦 ？Man Shirley 最近陈怡出好多片，睇过几条都睇唔落去。正仆街婆 ，This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Andrea is according to Wong C C T V B 食屎啦！ 哦，系啦，呢个唔使讲啦。 我嗰个何先生嘅 message delete 你 delete 咗啊？ 系啊，嘥狗气，嘥时间读啊！呢啲简直系。 但佢哋都好中意去做美国狗噶。 唉，算啦，讲嚟都多余啊！呢啲。 Joyce 上咁多留言，今晚探长又唔知要 live 到几时。Maximum 探长，你咪要多谢啲五毛，有咁多人入嚟。Look 系叫可能虾条台过嚟啊， 喜极而泣嘅表情。 傻灵旺，等我试下用8964大悲咒赶走班五毛先。秦 Q 探长，我都觉得芝麻真系好享受做奴隶， 由 仔元朗无差别。你撑警都会被人打，而送中条例，你撑共产党又如何？你都系有机会被佢搞 去。 Feel bad， 港独同千年虫一样，系伪命题。With Jenny Hello， 我是我老板先帮自己改花名，叫自己做鬼佬 Number One。之后啲同事外国同事，成班人又轮住改自己做鬼佬 Number Two、Three、Four。吃得从心吧，等我试问下何时林郑玩完先玩成王。我见过最冇人性嘅评论系，人哋一家话咗会打人架啦，你仲自己走去咪抵死咯， 系咪黐线？ 翻屋企都唔得。何先生 message deleted by stage two。View deleted message， 云峰元朗人士汉人之光，港独英犬是杂种。Boycott Fell Back 总商会主张三样诉求，政府都未回应。Fish flashing was hidden by stage two。从心吧，哈哈。Unlock 陈探长，我有啲朋友真系吓怕咗因721，话最衰你哋成约游行搞事，所以先搞到咁。依啲就系无地心态，怒性太重。袁荣信呢一排网台高收听正常，琴晚成制24000，从森伯克人戴口罩笑到肚痛，趁地主估唔到今晚差唔多600人，自知今晚呢一度好好笑。Rachel， 我估之前有听众系想说唔好忘记上星期日在上环黑警开枪，从森伯笑到爆肚。 This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 Jones Sherlock 话是话，因为我阿妈每年去做整月饼嘅 part time， 佢、oh. 今晚食饭嘅时候话， oh. 早几年呢啲时候 TVB、oh. 应该好多月饼广告。但而家 so far 好似都仲系唔多见有去 Cafelback 澳洲香港大学生被200名中国留学生为最叻，真系唱义勇军进行曲。好笑系嗰班人有啲要睇歌词唱 ，Baby iPad， 我是说刚过去的星期日黑警系中环开咗好多唱，云、 okay. 峰一国一制迟早的。This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 Right New Long 打个比方。蒋介石的介石是字，中正才是名，但是什么共产党要叫他蒋介石？因蒋介石这三个字已经被污名化了，代表了反动封建，就像当年日本不叫中国中国而叫支那，什么支那是蔑称。 所以呢，其实你不知为什么你就假定呢蒋介石呢是他这样做是啱的，我都觉得这个没信心的表现来的，即是一些很自卑的人才会介意人家讲一个明明个字是个意思不是污名的。那么、这个是你的选择，这样就即是没得拗的，即是只不过你觉得是就是的了，其实这个。因为本身个名不是，即是人解释了，是一个古代这个名称的佛教的字来的，根本就是由印度传来的嘛。那你当时都没有中国，那人家就用那个地方用一个讲法就叫支那了。这个是梵文来的。 是王灿，其实六月以来所有讲时事的节目都上升，好大机会是上网最快接触即时资讯，而且开始醒觉不睇。 而家先开始唔睇真系太迟。 TVB with Jenny 呢个时候，我们需要刘梦红。 唉，敌人嘅敌人就未必系朋友嘅，我认为呢条友都系 short 嘅，即系只不过佢濑咗嘢信咗689啫。如果唔系，今日有份屌埋一齐嘅都系一样。 罗宇能出国的，你以为是普通大陆人？傻瓜 ！With Jenny 刘梦红讲嘢好好笑 ，Michael 黄有废老亲戚，以前成日话中国科技好先进，军力好强大，但自从上年美国制裁中兴，终于知道原来大陆真系连一粒晶片都做唔到，从此收皮帽，再提大陆有几 啊？咁佢都几咩？佢都几。即系有思考嘅，其实都只不过偏睇咗某啲传媒啫嘛。即系佢见到一啲新闻，佢都识得知道系中国系流嘅，即系连晶片都做唔到嘅话咧，即系其实呢个老人家可以沟通到嘅应该。 Alan 唱我度化紧，我谂乜子？佢呢两日唔睇港人港地转睇老师，算 系 有进步啦。恒恒心美有个节目解释而家世界上仲有好多人信地平说嘅原因，不过圈解释到点解而家仲有人支持白衫毛差别打人嘅原因。 咁但系啊，嗰啲信个地球系平嗰啲人咧，起码佢都系嗰样嘢都同呢个道德冇关啦，即系因为佢认为平嘅，佢认为全世界嗰啲啊，个政府都呃佢嘅咁样。咁但系你即系明呢个系。白衫打人无差别咁样打，同埋警察包庇呢啲个是非系更加明显过地球，即系个 flat earth 嗰个讲法好多，所以我觉得比喻都唔系好恰当嘅。其实即系只不过佢哋嗰种信嘅程度系一样咁解嘅。啊，读唔到啊！阿 Maxim Young 就话点样都好，我都觉得。搞不合作运动有好多选择，年轻人唔再冲击到早上翻工啲人，唔系就民意逆转。现在已经有好多团体、政府部门开始反林病。我觉得呢个系你嘅谂法啫。咁佢哋做啲乜？咁啊，梗系有佢哋嘅计算啦。咁其实所谓嗰啲占铁啊、塞地铁嗰啲咧，我五六年前咧都已经谂过噶啦，但系俾人屌到趴街。咁但係今日咁样做呢，比我想象中已经係大家都体谅，因为你睇新聞呢，就算无线访问啲人呢，我冇睇呀，当然唔知佢係咪一面倒咁样话嗰啲人阻鸠住返工啦，呢话都有影一啲觉得体谅佢嘅途人呢咁样。咁我觉得都係让子弹飞啦，即係佢哋都有佢哋嘅计算嘅。咁你觉得佢累咗你要割席嘅，咁都无可厚非嘅，因为你都係淨係挂住食瞓 哦，呢幾樣嘢，咁當然嗰啲咁嘅諗法，即係唔係話你，即係覺得佢哋阻住翻工嗰啲人都係一個奴隸嚟嘅，咁你好難改變一個奴隸嘅視野噶嘛？咁唔通因為個奴隸我就唔使去做？如果我不合作運動，唔係影響到你運作，我搞嚟做乜啫？其實就係要影響到你運作啊嘛。 Alan Chong 希望以後老蕭啲片生生性性 ，Anson 會。 唉，我覺得嘥氣啦！你嗰個真係。算了，我都不想讲了，费事面目可憎。 Anson 为元朗恐怖分子汇入晒西方国家的制裁名单。 系正喎，系咪真噶？因为很多都是咧有居英权嘅嗰班咁嘅土佬。阿 L K Fellback 又读唔到添。如果刘梦红被人打，佢应该叫唔好打，我爆梁振英 U G L 小桃园单嘢俾你听噶咁样。我谂嗰啲人都捞唔到啊。佢最主要系咧，大细路、大人细路都分唔到，大肚波分唔到，因为佢捞唔到啊。 When Kill 727解放军喺大马路拍军车去震慑气氛。 云峰 message deleted by stage two view deleted message on the key， 但见到之后忍不住笑了。Anson 为老人院的老人家帮佢哋转地址啦。 No way no way， 我都惊727，但就系唔知自己惊乜。先要出去行安神为表有用，汉奸万能 key， 共产党才是汉奸，共产主义是德国人产物，唔着 key， 唔好灭咁叮人啦。 咩唔好咩啊？系咁叮人啦，即系点啊？咩唔好系咁叮人啦？我唔知讲乜喎。 即系叮走嗰 啲人。哦，喂，佢都系重复讲嗰啲嘢。 Maximum 中国97已经开始偷香港人啲钱啦，唔系中国都冇现在。自天你侧边黑色幅墙系咪有个娃娃样？点解我睇到有对眼 ？H 咁恐怖边度啊？黑色幅墙嗰幅唔系墙嚟嘅，嗰幅系一个玻璃嚟嘅。你见到娃娃眼啊？你系咪高龄人士嚟噶？哇！你真系嚇到只腳有少少毛管凍喎。 咩？Didi 話啊嘛。 Didi 話噶呢個係。 唔係 Didi 嚟嘅咩？ 阿先，係喎 Didi， 你見到嘢啊？有娃娃眼，你係咪見到Stage Two 嗰個 logo 咋？其實你可能見到蝦餃啊，咁啊，有冇見到佢啊？可能係喎，蝦餃嚟噶。 HPY 省区议会的资源都很丰富的，拿了可以拿来做弹药，还有选特首区议会是当然选票。 Black Talk 区议会选举投票日11月24日，一定不会出 trip， 一定要投票。去了外国做事的朋友都说买定机票回来投。 是大家都应该听阿 Tar 讲，就是譬如你的 plan 是11月20几号的，即是你 mark 定日期，即 mark 定一个 schedule 先，希望大家的 calendar 嗰日唔好出 trip， 尽量留翻喺度。即呢个都系一个反而系最有效嘅抗争咯，我觉得暂时。 从 Summer 727元朗示威惨遭再次出现721黑白衫对打， 我哋 cover back 中国人真系好可悲，只识长做五毛，连自己个省洪水决堤浸死人，几卡车相冲落河完全唔知，只知搞香港。趁香港大部分人反送中是因为已经醒悟到港共不断用制度暴力及官商勾结搞死香港，包括沙中线红磡站、原水管、明日大罪等等。袁荣信前两日香港总商会有声明，有五大诉求其中两条虽然未到最后通牒，但是港府如果不回应，老探你要考虑下同监制去加拿大。 这个就即系唔系咁容易决定到呢样嘢，暂时。咁其实咧，你讲嘅五大商会嗰啲咧，两大商会系咪两五大？唔系 咩啊？前两日啊，香港总商会， 即系香港总商会咧，未我上次 live 未开口中咗咯。即系其实即系当大家好失望，咩都制裁唔到嘅时候咧，佢就会影，即系其实最尾佢系影响到香港嘅商业。商業界一定會找他找數的，即是我講中了的這件事，即其實不是不用認屎認屁的，即是很自然的，即只不過大家被眼前那些東西呢就即是令到自己好像什麼都絕望這樣，那我開口中了這件事有沒有效呢？我覺得非常有效，當然他們說一句呢 走過我哋200萬人嘅分分鐘。咁所以點樣先令到佢講呢一句呢，就係、是、靠嗰200萬人令到成個市面有所改變。甚至乎頭先嗰位朋友佢話，即係你唔好教人翻工啊呢啲，其實呢個所有都係有用嘅。問題就係你中唔中意一件事，但係你搞抗爭、搞不合作運動，唔係為咗搞到佢個市面有所影響，影響人翻工，影響經濟，咁唔係搞嚟做乜啫？係咪？即係可能你都接受唔到我咁樣講，但事實就係咁啊嘛。我仲有啲咩本錢啫？我仲有咩子彈可以用到啫？即係你去到好一個好消極、好無助嘅時候，先要搞人生份，即係唔係我啊？講緊收唔到數嗰啲黑社會啊！咁我先至会咁样搞咁不合作运动嘅啫。如果我能够透过选举，能够透过议会改变到香港，我哋就唔使用呢啲招数啦，系咪？嗰啲代议士、嗰啲游惠晶嗰啲，你唔好理我觉唔觉得佢系鬼先。咁但系的确有一定嘅群众走去投票俾佢，咁呢个就系民主啊嘛。咁佢都夹硬要 DQ 咗嘅，仲要一个选举主任都可以下到呢个判断嘅。即系香港，如果唔系咁样，点会咁多人出街啫？所以相信呢度咧，好多听开九吹廿四嘅人都明嘅呢道理。但我想招呼一下一啲咧，即系新嚟嗰啲，或者唔系咁了解社会运作嗰啲人，即系想交流多啲，令到多啲知道我哋啲人谂紧乜。 趁香港大部分人反送中系因为已经醒悟到港共不 ，OK， 系咯，唔信啊嘛，因为 Francis 绝唔好放弃同老人家沟通，佢哋不是傻的。Shine Lang was hidden by stage two。为 Cafel Beck 中国运动员又系好悲哀，退咗役生活好悲惨。何先生 was hidden by stage two。从 Summer 哈哈，你胜利一群辣鸡嘈泥马，大力水手789 message retracted。Lee Chat 配马尾是工作，留尾是生活。C 长洲老板做咗手伴，我行下去，有埋动画 MV， 好感动。 多谢佢啦！ 表你老母大陆仔，习近平， 你啲老母做乜啫？ 习近平一家大细一早已经去咗外国做美狗， 你屌习近平嗰个啦， 加狗啦！ 你屌习近平嗰个啦，屌你老母做乜啫？佢哋真系唔知噶，有啲人。 大力水手789 Siri 可不可以读快啲、 啊、 ？Jack 飞晓龙从 Sunburst Siri 林郑几时下台啊 ？Jack 飞飞天南继续命危 ，Charles Q 企 班三毛 and 第八已经笑死，依班女狗全部被中共实名制，两嘢已被起晒底 ，Legend 班五毛大陆仔再系盗废，就将话题转去习近平和他的情妇们啦。进界727，港共政权将会背水一战，最后一次机会，希望民意逆转。入夜后七时机会好大。Huge land 600人，五好燃少啦，我出晒力推介啦。J Lance High 老 头 隔空撑你。陈家伟，我觉得举办示威游行的议员部揸翻差官就最好。原嚟 T V B 见到月饼广告，暂时德荣话：阿神王，其实我接受香港人叫我哋做蝗虫，虽然觉得自己唔系，但真系太多人系，依个系事实。依个统称都系一个共业嘅体现。既然系统称，你又好难要求啲人闹蝗虫嘅时候后面补多句，除咗嗰啲文明嘅内地人乜乜乜。 啊、哎，你知唔知道我真系识太多左交啦？咁我补嗰句咧就系理顺佢哋啊！即系好多人乜都拗噶嘛，即系我成日都比喻啦。咁啊，亲卫队都有人怼冧啊，即系讲紧希特拉啦咁。不是个个亲卫队都是扑街嚟噶嘛咁样，咁有啲人讲极都系唔明嘅，咁即系阿 Benson 呢啲咪高执咯，即系有时，即系你知道自己唔系就得噶啦，其实，所以你话人哋话你支那，我觉得即系其实你仲暴露咗你自己嗰个心虚嘅，简直系，即系如果你话你支那你唔开心，即系你话我讲撑我都觉得冇嘢噶。咁我根本就唔係港撐，但只不過我好多同胞係港撐啊嘛。咁你咁講一個客觀嘅陳述嚟啊嘛。邊有一個國家成個國民成個政府，人哋講一講支那發曬癲啊！人哋台灣攞一個奧運嘅金牌，企上個頒獎台度，你都要搶人哋旗嘅。 你都要抗議人哋出一個貼青天白日旗，或者播人哋嗰首歌嘅。邊有一個國家係集體，即係集體幻覺或者集體精神病嘅？你話真係得中國嘅咋？真係。 S P 副探長你講， 我講乜先得㗎？ 張 連 無食榮話：會 Cafel Back 叫習總書記算唔算侮辱 ？Anson 會唔係黨員，大陸唔會俾你出國。When you try， 我覺得五毛啲留言好好笑，可以繼續。 我都想， SP, 不過冇時間啦。副 探長你講起首國歌就真係火多嚟，嗰啲歌詞都要改啦。而家太平盛世邊有人打你啫？啲歌詞講到自己俾人恰要還拖咁 ，Caris G 紅貓唔好話國內人唔明香港人諗法。就連我這些土生土長的中坑起初都不明白啲後生仔諗法。當我聽到他們口中所說的死事是指什麼，他們不是指不怕坐監，而是另有意思的。我問他們，你們什麼都沒有，值得嗎？他們說值得，我當場流淚了。我估依度也有好多人唔明點解班後生咁激進，但當明白後就知不是他們撞動，他們每個也很乖，只是我們冇用才對。比較長了少少，對不起。佢哋其實何妖因錢銀被人反搞，真的有機會做金大龍奉洗幾百個唔奇，一定係中聯辦科水，依家搞到反效果。中共唔认数，何妖又唔自己科。H Chan 今日有新闻部员工发起叫花仔员引咎辞职， 香港 只要唔同意港独都是。 哇！呢、這个我都非常振奋啊！即系无线嗰啲员工咧，不过我相信都系少数咯，因为好多人都系偏向唔敢出声嘅多。即系我都同大家讲过啦，我前年参与过 TVB 一套剧嘅外判工作嘅。咁我見到有個其中有個導演咧，拍啲有警察嘅場景咧，即係有警察嗰啲場口咧，佢都可能埋好多係叫黑警嘅。喂，黑警埋位，黑警埋位咁個，但係嗰啲真係警察嚟喎，即係 輔警 係輔警嚟喎，但係嗰啲輔警又覺得冇嘢喎。咁啊，即係其實無線裏面咧，都好多人都喺2014年嗰個運動裏面都見識到咩叫警察嘅啦，相信。 正因只要唔同意港独都是大陆五毛，都是共产党打手。哇，港七真是自由民主，醒啦，港七已经被大陆后生人秒了。 嗱、這個Fang Yang 我就唔会 delete 佢嘅，即係唔会叫走佢嘅。佢讲嘅嘢真係发人心醒嘅，即係唔同意港独就係五毛。咁我一早已经讲呢，即係多数都唔係五毛嚟嘅，我相信边有咁多，边会嘥咁多钱啦、啊。問題就係咧，啲唔係五毛都做中共嘅打手嗰啲咧，更加可悲啊！真係咁啊嗱，所以話咧， 我呢個宗數可能好多係喺大陸住嘅大陸人。 係，所以嗱，你話咧，香港有民主自由，即係你體現到啊！其實你喺呢度任你留言講乜都得，即係我頂籠咧，我嫌嘥時間啫，即係我唔介意你講乜嘅。喂，你都唔會俾人拉喎，你試喺大陸講呢啲會唔會俾人拉？即係你稍微嘥少少時間反省一下咧，你喺中國裏面做一啲嘢，同埋喺外國出面做到一啲嘢，係有基本嘅分別嘅時候咧，你咪應該好似香港人咁樣珍惜咩嘅言論自由咯，唔好俾中共走嚟打壓，唔好俾中共攝隻手落香港五十年不變嘅嘢變咗佢咯。即係我希望你能夠反省啦 ，Fan Yan， 真係發人心省啊！你所講嘅。 Joyce Sham 睇到探長見到 D 五毛留言個反應好好笑。陳家偉 message deleted by stage view view deleted message SP fork 陳爺條八婆真係一個啃家產，從審理看文字揮官都遲到救援號都低能。陳地煮好幾年都冇買出面嘅月餅，自己整仲好食又有心思，最重要係便宜自己整，除開一個價值五。六蚊个，使鬼起出边买？冯向陈怡最作狗系上个礼拜有段片成半个钟、 哦， 播咗段集包子同金正恩向北韩会面， 陈怡做 战术，赞金正恩肥到连颈睇见唔到， 好明好可爱啊！睇见北韩平壤建设得好好，证明佢哋条路系硬记。最搞笑系啲留言话见到平壤，觉得呢个系世界上唯一冇被美国势力污染嘅地方。北韩人好幸福，从心里哈哈。 喂，其实有条澳洲仔咧，有 mix 啦，去咗北韩嗰度做旅游生意，跟住俾人拉咗咧，即系佢咪嗰啲人嚟噶咯？但系佢又真心信共产主义嘅呢啲人。咁啊，攋嘢之后唔敢出声啦，已经。但系陈怡呢啲梗系唔会真系相信啦。 从心里哈哈 ，John 及 Nick 及 Brown 探长， 今日就好 康康，我想同班三毛讲，香港其实冇港独的 ，Diddy 唔系啊，嗰度 Sparkling 灯下边 ，Diddy 喜极而泣。 咩话 ？Sparkling 灯下面，而家仲有噶？下面哦，可能得你睇到嘅，真系我睇唔到。我就唔会惊嘅，系头先你讲嘅时候，突然间觉得有啲恐怖啫。但望到都冇，咪唔惊咯。 深圳市民听讲有人为27话有人要来深圳，我等紧。Jackie 今日仲有。 你话有人嚟深圳啊？日都有人嚟深圳噶啦，咁有乜问题呢？同埋咧，即系嗱，深圳市民，我又唔会 ban 你嘅，因为你都几客观嘅，即系你听到你嘅传闻讲翻出嚟啫。咁你要知道咧，即系大陆嗰个新闻封锁咧，同埋你可能偏听咗，或者你本身嗰个圈子嘅传闻咧，其实好多时咧，你都系真系需要用一个逻辑嘅判断去分析，究竟嗰啲传闻系真定假嘅。咁我觉得如果你有怀疑咧，都系正常嘅。即系如果你所有嘢都信咧，你先至唔正常咯。咁啊，所以你咪等下咯。 叫一班朋友喺街等。 系啦，即系好老实讲，即系香港人啊，而家最激进或者最企得最前嗰啲咧，根本就觉得中国同香港系两个唔同嘅国家嚟噶嘛。咁上嚟你去深圳做乜啫？你啱食食就会咯。老实讲，即系你唔好睇得自己咁大咯。 Jackie 今日仲有五毛话香港人唔读历史，外国人话我地区东亚病夫，华人与狗不得内尽。Anson 为陈怡一向好扭曲，之前成日闹穿父之闹，嘿，而家做埋一份全新个 Siri 好准 flight on 嘅报备得唔得 ？H 窗背景玻璃有嘢闪闪下。Anson 话 DQ 系中英谈判老共已经上过，袁荣信影响到总商会的不是民意。是经济， 我头先咪讲咗咯，即系你好多好多人出去上街，又甚至乎又打交，又塞地铁，又令到佢哋觉得赚少咗钱，咁呢啲咪影响到咯？咩唔系民意啫？唔系，当然唔系民意啦，系一个效果嚟噶嘛。我经常都讲呢个系蝴蝶效应嚟嘅，即系人都话呢样嘅冇用，嗰样冇用，其实样都有用，样都影响紧嘅。 是经济新鸿基呢个礼拜唔见咗100亿以上。 嗱，我前日嗰集我都有讲咧，我问过一个喺新鸿基做嘅朋友咧，佢话佢老细咧就唔完全唔惊啲楼价跌嘅，因为糖水滚糖鱼，即系呢度跌，佢得隔篱升啫嘛，因为全港都插晒旗嘅咯。咁佢话咧，即系其实佢只要咧起多几层牙签楼，劏细啲嘅单位，啲钱就翻翻嚟噶啦。即系你又绝对唔使同佢担心嘅呢个就，反而零售业咧就首当其冲啊！真系。 奇劲嘛，仲好笑啲大陆五毛成日去挑拨元朗人打香港人，其实佢哋知唔知元朗系边度地方？ 我都突然都想问，咁元朗喺边嘅咧？佢哋真系唔知嘅。佢点会知啫？ 像 Sherlock 同埋抗争 and 不合作运动，唔系炒股票，唔会即日17:00收市就知结果。 哇，差唔多读晒啦，好嘢。 Anson 为外判被告可以破产，反正咪又系一蚊公司。Terry Ryan message deleted by stage two。View deleted message as in 01 message deleted by stage 2. View deleted. 哇死啦，又唔知标咗去边添。佢唔知点解耐唔耐呢，我 highlight 嗰啲呢，佢 highlight 返晒全部其他嗰啲嘢。爱尔兰嗰度未读嘅。 同埋有啲咧写开简体，突然间就扮繁体字咧，成日出咗啲乱码咧，就一睇就知道你系个咩人嚟噶啦。喺度到边 ？Google Pay 暂时唔得啊，我都唔知点样开。你知点样噶 ？Google Pay？ 我冇用过。 我哋冇用过噶，系啊。哦，呢度。 蔡拉里，我第一次看你，我已经明白。Connected message deleted by stage two。View deleted message 国家战略忽悠总局广东局 message deleted by state。 屌，唔知做乜鸠啊！呢啲人真系。 H 陈爱尔兰提升香港旅游警示至高度警戒， 系 从新北下届特首谁人会担任呢？海莲论为头脑唔会尊重女性，重男轻女噶。袁荣信今年食月饼可能食到里面有籽， 穿 我都唔介意俾人挑港产。Black Talk 屋企好多长辈就算唔睇无线，都从好多唔同嘅 WhatsApp 群组得到啲错嘅资讯，所以除咗帮佢哋转台之后，借啲而帮埋佢哋 leave 咗啲垃圾 group 啦。 Right you long 感觉香港人同大陆人思维方式真的非常不同，这是语言和教育背景不同造成的，所以交流相对困难。相反，大陆人虽然跟台湾人政见不同，但交流相对容易些。陈 Michael 汇丰银行依家都唔俾人攞超过4000蚊美金啦，大家都快啲去银行攞翻啲磅身啦，唔系俾大陆攞晒啦。乡下令大陆人唔识幽默节招，讲下你知那就跳晒济安99。Anson 为爱尔兰提升香港旅游警示至高度警戒的原因是他们经历过英军无差别射杀爱尔兰人和 Bloody Sunday。贺岁 Lion 发梦，就最好有香港退休大法官做特首啦，比如和官。 咦，你系唔系啊大声公嚟噶？唔好扮嘢喎。啊，唔系大声公，大声公唔系呢个，第二个。哦，你系咪啊女王啲 fans 嚟噶？ 微信上有个无线匿名员工嘅 comment 系，除咗天气报告外，全部都系假新闻咯。Cowtail Doc 话，如果中共未来几年还不开放网络自由，中国网民 BB 们可以不翻墙吗？海道湾精神不欢迎封闭自我自由意志的网络锁壁，资讯透明度和流通性就是现代文明大国的人运用互联网的良好态度。Maxim 两中国人就是习惯了被共产党管，从 Simba Siri 香港2047会变成怎样吗？ 哦 ,2047 啊，真的不敢想的。即其实我相信呢，好有极强的信念呢，2047都冇咗共产党嘅，应该。Maxim 有即系好有启发性啊！你一句嘢已经启发到啦，中国人就系习惯俾共产党管，咁净系呢个理由咧，我就唔会认自己系中国人啦。咁唔知道你会唔会认啦？即系你垄断咗咯，咪因为。 Did you let me cut the pic and hang you, Edmund say? Cap the picture and PM me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PM 咗未啊？ 有啊 ，PM 咗啊。 哦，你见面都有啊？ 应该系后面盆花嗰啲嘢 blur 咗 嘅啫。哦 ，OK， 有圈住啊冇？ 有啊。 我等下睇下先，阵间。又系嗰啲阿师傅圈住啲圈咁样啊 ？Edmund 仔 X 同大陆仔讲道理咩？你估佢哋自己唔知咩？一句到尾。以前認識70個有9.5個都千方百計想移民。 是 的 China Mel Plymouth 探 你 喺上一集講咗一個故，大意係話某網台收好多捐款，但一位嘉賓主持無份落袋，因而不滿離開，另起爐灶。雖然冇真名，但 我頭先答咗啦，你而家先嚟，你聽翻 archive 啦，唔該。我唔想再重複你講嗰啲嘢。呢位咧就系九区监察院嘅院长嚟嘅。 蠢坏像 CCTV 吴子元志伟个扑街系咁，其实好谂都系强国揾嘅系女主播都系个脑生屎忽噶。 嗱呢样呢样要解释翻俾大家听。嗱，因为咧我最近咧就同一个新闻界嘅朋友资深嘅都做咗十几年嘅，咁佢话咧原来咧 TVB 咧喺五年前咧已经放弃咗啲浸会同埋仲有边间新闻系嘅香港。即是香港有两间大学是专门出新闻系的人才的。那他已经停止，即是见到人家的 CV 是这两间就不请，就请了大陆来那些，即是大陆来香港那些女主播去做的了已经。编辑部我就不知道他没有讲到。 蠢坏像 CCTV 吴子元志伟个扑街系咁，其实好谂都系强国揾嘅系女主播都系个脑生屎忽噶。Silvertino Mel Plimoto 二，你依然戒不断主观臆测嘅毛病，例如你喺 嗱呢个我就唔认为系毛病喎。喂，作为一个主持咁样，你冇主观嘅臆测，咁同报新闻有咩分别咧？呢、这个答咗你噶，都唔使嘥时间。 Alex, good morning. 喂 ，Hello, Alex. When you chew, 我都唔介意人哋话我讲撑，因为有时都觉得自己撑撑地，正如鬼佬都系一个称呼，只要唔系太过分无咩所谓，反而有时会更亲切。尽介全民觉醒，纵使今日香港人各有唔同谂法。起码今日大家开始讨论，纵使政见不同，但呢个系好嘅开始，不要停，只要继续抗争，不停止，终有一日全民觉醒。Emily 陈怡可能沟咗大陆仔，之前佢有个发姣 post 话几个大陆仔俾佢拣，唔、 okay、 知点拣好。 喂，屌唔卵咁讲佢啦，有啲唔开胃啊，真系听到都。 高阳 HK 黄师暴徒越南杂种，有种七月二十七日来元朗一战，揾信王见到有人 啲戆鸠啊！呢啲人哋讲到明啊，拉晒根去元朗噶啦，咩有冇胆啫？你屌你收皮啦！你元朗喺边都未知啦。 揾信王见到有人玩交写封信去十八乡市委员会申请元朗 V， 上星期六入去，好好笑。Onyx 元朗寄生虫咩意思？Edmund 全部都转晒讲元朗单嘢，点解已经无人讲五大扫土？林郑匿埋笑 ，Fly 25 D 搞 Google Pay 啦！我几个朋友一齐捐、 okay、 ，Fly on the Pay。 啊，赞助就唔同捐有少少出入嘅。喂，咁咧就系、是、唔知点搞啊？研究下先啊。咁啊，另外咧即系全部转晒讲元朗单嘢，梗系唔系啦。即系申请。嘅游行嘅内容都系五大诉求啊，冇人停过、哦，即系点解系好似你先睇到全部人讲晒讲晒元朗，冇人讲五大诉求咩？我唔觉咯，我都一路都听到噶。 Fly to Newton 而对波真系靓，讨论要中肯。 即系觉得波靓 OK 嘅，但系条腰太肥，同埋个人太短，块面又胀，即系对我嚟讲要钉扯嘅呢啲。可能你啊，净系睇波咧，就相对系肤浅啲咯。我觉得真系。 荣立场地政总署确认了何君尧祖坟超出认可界线，条友知法犯法，行向中共解放军咁耐以嚟只打赢过两场仗，一场四十九年，另一场八九年，对付嘅敌人都系一样相同。 哦、okay, 明白。 李乔仁嘅探长识唔识陈毅 ？Edmund 边个系陈毅？ 唔识就算啦，喂，唔好讲啦，有乜好讲啊？呢啲咁嘅傻閪 ，Fly on the sock 啦！最紧要揾佢对波嚟睇。喂 ，Cafel Back 讲开中国人集体精神病，又要讲澳洲单嘢。话说五十位香港留学生要求对方撤退，佢哋先会离开。Fly to the 全理系扮 ，Rick 王 讲真，大陆啲捻屌好捻好笑，自己冇嘅嘢，自己唔追求就算，仲要搞到我哋同佢一捻样。可同睇有冇鬼佬偷渡去大陆，只有大陆人偷渡去外国。 有啊，盛志文咯。 H Chan 林病唔使落台，我唯因为冇接任人选， Flight 你依家搭， 其实张建宗咪直接吞上去咯。唔知大家有冇睇《Destiny to Survive》嗰套戏咧？成个白宫炸死晒人咧，去到第拣到第六七个先拣到嗰个做总统啊！即系呢啲美国都有呢啲例子，点解香港唔得啫？即系就死到死到落去，嗰、那个卫生局长佢都要做噶啦，系咪？ Flight 你依家大陆报电视新闻，系个脑生心口，个个都波大挺拔。 咁正 ，Maximilian 我都唔认自己系中国人噶，我饮英国奶大。高阳 was hidden by stage two。Flight 你唔好意思，用错字，唔、系捐，系支持。Anson 为连网 单嘢系 state sponsor terrorism，state sponsor terrorism 上环单嘢系黑警党为军集体谋杀港人。 是啊，冇错，喂，你讲得好正確啊。喂，同埋呢，我想提一提大家呢，如果呢度你有啲细节或者本身你係俾人打咗，即係俾列车，即係厮杀列车里面係厮杀嘅对象嘅话呢，你就真係要快啲去 claim 保险啊。因为呢喺即係佢当然佢到而家都唔会定性嗰啲为暴动啦，甚至乎係恐怖袭击啦。咁但係即係有个意识呢，就希望大家知道嘅，即係其实佢话唔话係暴动呢係好大关键嘅。即係好多人觉得一个称呼一同埋呃你话都係一个讲法，即係但绝对唔係嘅。你问陈建波就知啦。所以有亲啲咩心出嚟呢，就算呢你喺个街度即係因为避咗啲催泪弹扑到呢，你都要 claim 保险啊。即係 claim 到个保险公司呢就即係都有个影响，即係呢个都係其中一个即係可能保費貴啲啦，即係最消極嘅諗法。但係你亦都考慮到美國嘅保險公司點樣發出一啲壓力俾翻香港嘅警察或者香港嘅政府嘅，即係點都有作用嘅。我認為 趁地主佢嗰對波你老味咩？脂肪嚟噶 ，Travis 咁波係脂肪嚟噶嘛？你有冇常識噶？大波嗰啲波裡面嘅都係脂肪嚟噶嘛？唔通係直膠嚟嘅咩？咁所以大波就係脂肪㗎啦，有咩问题呢 ?Travis Sam 珠海 ,Winston 换过份客观等于冇观点，打和 Super,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嘅观点，睇下有几多论证支持咁解，所以赞成探长主观喜极而泣。 我从来都冇觉得自己係唔主观喎、我亦都冇因为我自己好主观而觉得好自卑喎、 Lil Poe Hello, Rick Wong Twitter 好似浮屍都話波靚，馮漢坤先 BB Lil Poe 岩亞 Anson was designated survivor 韓國版先好睇、Kirina 澳洲應該取消攀大陸 high 的 student visa 會 cut fell back 李麗女爆成自民移民咗泰國、Flight 你唔係啊，好多人偷渡去大陸啊，非洲、南亞、东欧抢怀仗义，我不知陈怡是谁个人，算够难受把啦。 H 陈 离坤雅离开 C C T 咩啊咩离开话 C T V B 啊，佢一入喺港台嘛。 哦，系咯，但系人都知啊，屌。 H 陈离坤雅离开 C C T V B 去咗观台，反而可以讲真话。唔 Jackie 大陆整翻一节，写到一篇文章嘅原子不先啦。强国又贪又细胆，从心部哈哈。Edmund 头先 search 边个叫陈怡啦，欣怡够大波咯，又唔见咁多人追捧，更何况佢对嘢一睇就知涉出女啦。 我都唔系嘅。 近两次游行转咗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嗱呢啲系骑劫嚟嘅，即系五大诉求系，我就一定会继续支持啦。嗰啲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咧。我唔係認同啊，即係但係我都尊重嘅。但係呢班人係根本就係騎劫咯，即係六月之前就唔見佢出嚟光復喎，佢哋夠唔夠人？因為見到夠咗人咧，就走出嚟騎劫咯，即係大家應該要認出嘅啦。嗱，我咁樣講咧，又有啲人咧就話我喺度割席啊剩啊，我姑且唔割席咯，係啊打緊仗啊嘛，即係我唔係割席，但係你要睇清楚呢啲人係騎劫嘅咯。 Louis 0079弹恐怖袭击同暴动保险应该冇得赔， 咪就系咯，我就系话佢未趁佢未定性之前咧，就快啲去 claim 咗先，3721 claim 咗先。 抢怀仲系大只佬，记波先系肌肉雷加扎， 系咯，真系好笑。 神王除咗李君雅、R T H K， 其实节目都好好睇，同好贴地，大家睇多啲。趁地主元朗班垃圾还我三上游呀！时事啱啱先 香港啊， 嚟咗嚟又 冇嚟到，取消咗啊！ 哦，取消啦，嚟啦，做乜鬼啊？ 时事啱啱先 ，Google 陈怡系咩水话屌捻咗一声，老皮记再讲铁臂打受伤，可以去 claim 三保，加强香港一定要一人一票真普选。 系呢个梗噶啦，即系呢个系一四年至而家，我谂好多人都摆个心里面噶啦。但系咧问题就系、是，唉，其实所有嘅问题咧都系嚟自冇得普选啫。如果有嘅话，喂，你选错咗，自己拆咗，咁下次选过咯。即系呢个文明世界就有呢个好处啊嘛。 Flightney 依家大陆做到原子笔笔嘴啦，博保单一工艺，冇实际意义，纯粹系牙膠。 哦 ，OK。 And the key 我都啱啱手审佢个样吓亲。 嗯，咁算啦，唔好讲个样啦，佢个样唔系最乞人憎咯，其实佢个脑系最乞人憎咯。 嗯 ，The key 我都啱啱手审佢个样吓亲。H 前去年11月异性全将建中被撤换，唔会揾佢直任啦。 唉，所以呢啲我哋唔会谂噶啦，即系佢你有你夹送啊，真系正所谓。 从甚日祝贺伤者早日康复。 冇错，喂，咁啊，大家嗰日27号咧，我啲人多啊，自然会冇事嘅，即系大家恐惧根本就唔使惊，即系大家知道一个。基本上的理解呢，就是找人做事呢，就每个3000。咁假如你嗰日有100,000队落去，点做到嘢呢？你諗下係咪？ 有冇得学几句围头话咁 样？係囉，有冇人识围头话 ？Fly to me， 但係佢对波可爱然呢？ 哇！ 喂，咁三上游啊，可爱啲啊。老实讲，三上游啊，佢自从加入咗韩国嗰个跳舞团之后呢，哇，身材真的好咗好多，佢真係粗㗎，我哋有睇佢 IG 呢，即係都嘥幾多時間去粗自己個囉柚，即係而家個囉柚好靚嘅三上游啦。咁啊，陳怡嗰啲運動都唔撚做算吧啦，佢遲啲直頭跌咗落肚臍㗎啦就嚟。咁啊唔想諗啊。咁嗱，我預先呢就諗咗一啲話題嘅，咁啊快快 recap 啦，因為 實在。哎呀，仲有呢，我仲想講喎，如果呢真係見到有啲南亞哥哥出嚟對付呢，係咪可以嗌句真主唔會原諒你呀嗰啲。 啊，系喎、啊， 我好惊呢啲。 我上次去埃及咧，即系的确有人咁样同我讲咧，就话如果佢有啲咩非礼，因为我同一个女事主一齐去回家，唔系去埃及嘅，咁我都打咗底嘅。问如果有啲人侵犯我个客仔咧，点算咧？咁佢教咗我讲一句唔知咩阿拉会惩罚你嘅，即刻收手嘅咁样。但系而家唔记得咗，最衰嗰阵时冇录低。 趁 Jeff 埋提隻死肥閪啦，Jackie 三上黑咗啲 Caris Y 熊猫 message retracted， Lee Kirina 元朗可唔可以容纳200,000人 ？H 唔 错个乜狗陈怡咪即系女版嘅死鬼何之光， 系、哦、真系似、哦，同何之光一样、哦。 Right New Long 现在香港社会这么分裂，再加上出现了元朗事件，香港社会会不会出现两派仇杀的悲剧？ 嗱，其實呢位 When You Long 咧，即係我唔會 delete 你，因為咧，我覺得你又係有討論嘅空間嘅，因為即係可能大家個政見唔啱，或者大家睇到嘅嘢唔同咧，咁我想慢慢講下咧，即係香港社會這麼分裂，咁你諗下個源頭啦，咁同埋加上出現咗元朗事件，咁會不會出現兩派仇殺咧？咁當然仇殺就絕對唔會嘅，原因咧就係、是、即係一隻手拍唔到手掌噶嘛。即係嗰啲打人嗰啲行為咧，黑衫即係示威者咧係極少數，同埋唔係用錢可以控制到佢做或者唔做嘅。咁所以喺兩個咁明顯嘅勢力底下咧，或者明顯嘅力量底下咧，係好難發生到兩派仇殺事件嘅。原因就係你見到連龍場其實已經睇到曬一切㗎啦。即係我唔知你知唔知咩叫連龍場啊？即係話班後生仔咧想借咗啲一張紙一支筆。去表達自己嗰個不快或者個願望或者一啲自己嘅睇法嘅時候，就有另外一班人咧就走去撩交嗌打人，甚至乎拆咗人哋寫咗個心血， 就甚至乎咧喺度涂鸦或者用另外一啲冚住佢。即係呢兩班人，你又睇得出將來香港會唔會受殺咯？因為一班人係狂派，一班人係博派。因為就算博派係忠嘅，但係佢有勢力啊嘛，佢都有力量可以打到仗啊嘛。但係香港嘅示威者咧，係絕對冇呢個力量去同佢一齊癲去受殺嘅。咁所以咧，你個擔心咧，其實我夠膽講，你係可以放心啊，因為你了解咗呢兩個唔同嘅派系，或者呢兩個唔同睇法嘅人。是有基本上的不同的，因为打人那些是有出粮啦。为什么会有人出粮给人打人呢？原因就是这班博派追求民主自由公平，就是正正触及到他们一向透过特权得到的利益，而这班人令到他将会失去他的特权和利益的时候，所以呢他出钱找人打人呢都觉得划算的。因为以前已经浪费了很多钱在政府那里打通任督二脉啊，甚至乎透过好多贪污啊、特权啊、选举啊，呃到啲票翻嚟，咪可以不停咁样，无论起楼啦、工程啦，同埋政府外判嘅嘢啦，全部都系呢啲有特权嘅利益。即系因为好多人去外判政府嘅嘢而中唔到标，点解有啲人就中到标咧？点解一个垃圾桶喺德国订翻嚟1800蚊，但系唔知点解区议会度摊条数出嚟？是变咗19000蚊一个垃圾桶呢？即係好多呢啲利益呢佢哋係收緊嘅。咁呢班人去追求个社会公义，追求透明，追求普选，即係唔係靠特权就可以入到行政会嘅嘅时候，即係行政会举个例啫，即係或者立法会嘅时候，咁佢哋未触及到佢哋嘅利益嘅时候，咪嘥钱就打人囉。就係咁简单咋嘛。咁希望你了解啦，可能你之前唔了解都唔定嘅。 蠢坏循梗系三上可爱十九几倍啦，冇 名 得比。佛山框我会去元朗游行， 李志 永搞搞阵，会 cafel back 一句破班五毛。香港官员可以做民调，大陆班官行唔可以？依句嘢唔系我讲，系蔡志强讲。李启贤系香港分裂，团结就真，弱智及人渣唔计。Anson 会当年东欧到台前1989年开始就有反共暗杀队，包括有共产党员在大厦高层被执落街。蠢坏上三上果队组合是全部日本人嚟、不过他们选择去韩国速度先打入韩国市场。贺岁来香港其实是团结了很多。Flightening 不会出现两派的，一边是收钱做嘢，冇钱唔会搞事，而且你越收越贵，仲有最低工资保障。尹信旺头先除咗警察以外嘅五大纪律部队阿头出联合声明谴责暴力。哀安前几日唔系话系工业大厦有搜出炸弹，喜极而泣嘅表情。Nike 好现在等10月1日国庆日，唔知有冇大游行主向独裁政权露面？ 唔会冇嘅，老实讲。即係10月1日一定有噶啦，點會冇？年年都有噶啦。咁啊，仲有前幾日喺工業大廈搜出炸彈咧，好明顯就係成個劇本嘅其中一場戲嚟嘅啫。基本上係人都知嘅，佢就係做俾大陸人睇啫嘛，即係做俾大陸嘅官睇嘅啫嘛。其實同埋多個話柄俾佢哋製作佢哋對香港人嗰個 comment 同埋嘅觀感啫嘛。其實唔知咁做有咩好處咧，我唔知啊，真係。 H 陈维头话：后嚟即叫人去死，李启贤系何妖条 ，P K 打死唔少钱男。 系啊，冇错。 Rumbling 睇到黑衣比打好爽 ，Ruby 劝和平示威者宁愿俾人杀死都唔会去杀人。Wilson 你其实以特权得到利益嘅人比例会唔会系多？至于呢派唔派唔够早 ，Carrots Y 红猫同意。香港团结了，连公务员也纷纷晒政见支持真正的香港人。H Chan 回头话：能系即赞细路精灵，从深刻直觉7月21日一早有预谋，怎么会出现杀人情况？会不会黑警与黑社会同盟吗？白衫男可能有首领做内鬼号。昨晚叶柳派8000元是不是施舍伤者吗 ？Wilson 你最怕是分不到乜嘢人先是鬼，先是使钱做嘢的人。 是啊，很难分的，真的。但是我想不会有人再使那么多钱的，我不是很相信。 曾 Jeff 我好讨厌围头，因为我老母系伟人。Rumbling was hidden by stage two。陈地主欠31人订阅就有10000订阅，先恭喜定先。 与 怀利拇指向上，拇指。 喂，唔好重复咁样打啲 emoji 啊！即系你打一个我都接受到啊，因为 Siri 真系好蠢嘅，成个读晒嘅，仲要一个咩中式肤色嘅男孩咁样嗰啲，屌烦到爆。 Edmund， 你有一对手，佢有一对手，点解要咁惊？班牛屎佬，只要黑警唔偏帮，边个瞓低都未知。嗰班牛屎佬日日食吸瞓小家下嘢，得个样咋？会 cover back 制造香港混乱，中联办就可令北京拨更多资源。 系咯，咁制造就业都好嘅。咁啊，同埋啊，你又讲得啱啊，除咗食瞓屙之外，仲嗨嘢咧。所以嗰條友嗨到咧，無端端心臟病咧，根本上嗰啲人就係平時生活又唔檢點，又大肚腩又剩，屌你真係咁激動又好快死嘅。所以賺咗幾千人咧，當然嗰個頭目咧，飛天男啊，梗係唔止3000蚊啦，分分鐘食夾棍添。咁所以其實如果佢啲兄弟知道食夾棍咧，我諗揼埋一份都似。 李 Kieran 系我信何妖，而家走唔到数。会别劝，如果林郑27号前林毅立马，大家就唔使27号去元朗等10月1号。 唉，鬼唔知咩呢个，但系我谂去到而家咧，太多 party 啦，即系本来简单，而家但系好复杂噶啦。即系我好 dramatic 嘅，我相信啊，林郑嘅下台都，即系我其实我上个月已经估咗，唔知几时兑现啦，唔知中唔中，唔知登唔登啦。咁其實林鄭係稻草人嚟嘅，佢就係被借為要嚟成功爭取林鄭下台嘅一個口號咧，就係、是、俾民建聯同埋工聯會翻身嘅，即係我會有咁嘅推演嘅。 Anson 話：中聯辦即係同以前日本統治韓國的統監府一樣。Justin 拉一睇依家 TVB 新聞主播啲名同樣就知道係大陸嚟。Maximum 其實727警察發唔發出通知書都一樣有人出嚟遊行， 梗係噶啦。喂，仲有咧，就我想推介大家睇 Netflix。如果大家有 Netflix 嘅户口咧，嗰套韓國片咧叫做 Psychokinesis 啊。咁個字點解我唔知 ？Psycho 我知。咁咧嗰套戲真係好好笑嘅，即係呢個 moment 睇呢套劇咧，你又知道韓國人咧對嗰啲白骨黨咧，即係嗰啲咩白骨組啊。骷髏唔知啊，總之白骨咩啦咁樣，白骨團就都有非常大嘅陰影嘅，因為劇中咧就係講一啲強拍唔係強收一條村，咁嗰啲剩翻喺度做開生意嗰啲居民咧，就有啲好少嘅賠償，唔公平啦，總之就俾一個地產商咧就逼遷嘅故事嘅，咁咧佢裡面咧就對嗰啲白骨團嘅描寫咧非常之入木三分，同埋好白嘅，咁咧就講佢。又係剩翻嗰啲少數殘餘分子咧，又搭住啲路障，唔俾嗰啲警察走嚟收村啦，咁樣又打到撲街嘅，又係哇！佢哋嗰啲防暴警察同埋嗰啲白骨團啊，所謂白骨團咪就係今日嗰啲白衫黨咯，又係白頭盔咯，咁咧就係害死人啦，謀財害命啦。咁啊，後來咧就有個大叔出現咗，那個大叔咧咁啱咧就係、是、我朋友，即係田師傅講緊有神功護體咁樣一個打十個咁樣咧，即係我所以咧聽到田師傅留言俾我都覺得即係好似呢套戲嘅，咁我唔會喺度劇透嘅。如果大家有嗰個 account 飛即係有 Netflix 咧，就不妨睇下呢套叫做 Psychokinesis 呢套戲，咁啊有啲即係好共鳴嘅感覺嘅。 Anson 為中聯辦即係同以前入。 系咯，即系日本统治台诶，韩国系点噶？可唔可以讲下 ？Justin 拉一睇依家 TVB 新闻主播啲名同样就知道系大陆嚟。Maximum 其实727警察发唔发出？ 哦，系啊，冇错，发唔发通知书都有人游行噶啦。同埋反正元朗啲警察都废嘅，即系预咗冇噶啦，同埋甚至乎偏帮添啊。 Ruby 劝我会带支行山解仗去行元朗。Salon Wong 27号点都要出嚟。如果我哋惊唔去，元朗居民就仲惊，唔可以揼低佢哋玩上王乜嘢叫林崖勒马。 我唔觉得而家群众要求嘅嘢系条八婆俾到嘅。Baby， 八 pat， 林郑唔做特首后根本不能在香港住。贺岁 lion 同意 ruby poon， 以防万一，以正当防卫眼神会出反对通知书，即系连制度都反埋呢啲。Aaron 九嘢本身拿来对住工策会恐怖分子系1995年废咗啦，系林立会复活嘅。Aaron 九条文 T M N 9992 咩意思啊？即系个 subscriber 咁劲。 弟弟，今日我哋呢度 Theresa May lost day， 不过接手嗰个亦都系晒狗气的，好惨情。 Donald Trump 啊嘛， 连莲花好易收埋咋 ？Carrie's White 熊猫探长，你即系话林郑个尸体？ 铁莲花咁劲。 Carrie's White 熊猫探长，你即系话林郑个尸体仲有用？ 有噶， 但我觉得佢仲系唔死心。仲喺度挣扎紧，我想会有奇迹会敏意逆转。Justin Lai 张建中系一个 Joker Ruby 全民觉醒。The key， 我心入边觉得中国只系打仗打赢咗我哋嘅殖民地政府，当我哋系无地，只系我哋连仗都冇打过。 咁都要打噶，冇打过都要打噶。 韦信王正如我觉得何君尧今次拆唔掂，佢都要隻草冇得再向香港捞。从甚至香港和平示威已经无法挽回而往，香港人生活很难受。无论港铁出事雪加价，的士加到36元，大陆人不断入来，令到香港地位变阿拉丁城堡。Ruby Poon message retracted， stage two。 OK。哦，系喎，好落啊！三个钟唔得啦。 申请旅游签证真定假噶？莫非元朗真系独立咗 ？Maximum 有存14J 收到钱，但姓和就收唔到尾数。 哦，咁好笑！ 先帮何绕佢数目，仲留姓和字。 哦 ，OK， 喂，阿 Didi 俾一张相我睇咧，其实就应该唔系嘅。佢话嗰度，大家睇唔睇到咧？那个是个 Stage Tube 的 logo 来的，那拆它的眼给大家看看它，啊，是这样的，你在看的是 Stage Tube 来的，这么得意，14收到钱，姓我收不到钱，那么 新治安呢？ Ruby Poon 葉劉是不是牵引了线，啊，叫林郑派钱，你当我们是黑衣啊？我们只是黑衣人。Lopagi 探长有9995位已订阅你啦。 喂，争几个咋，有冇人未订阅㗎？喂 ,Haters 都订阅啦，凑够做下 KFM， 唔该你。喂，仲有啦，阿葉劉呢，佢緊係识得阿刘銮雄㗎。听讲刘銮雄呢，即係对啲下人呢，佢嘅下人呢，即係譬如装修佬，可能个圆角唔够圆嘅，咁一见到发火呢，就兜烟灰缸车埋人哋个头度爆晒缸呢，跟住就5000元俾佢睇医生啊，咁样嗰啲囉。 Louis 007九铁莲花系攻击性武器，唔好带在身。 Didi 喜极而泣嘅表情。H Chan 韩国咁多逆权电影。HC 李光树的韩国片名叫《念力》，趁地主迷港8000咁远，4000都未派晒。 系咯 ，No way no way， 9997。 真系今日你个收麦之前可唔可以去到一晚咧？不过好贱格嘅，去到一晚咧又缩翻啲嘅，即系专登有人唔想你过咁有啲。本来就 OK 好听啱听嘅，但系你一讲到一样嘢佢唔中意咧，就即刻 dislike 嘅，咁啊都好正常嘅，或者即系 unsubscribe 咗嘅。咁啊，韓國點解好多逆權電影係有原因嘅？因為韓國咧未有，即係未有未即係嗰個盧泰愚嗰個獨裁統治未完之前，都不停咁樣用好多黑社會男仔啊、特種部隊啊，就走去打壓一啲佢哋所謂嘅共產黨，即係嗰讀書會啊，即係個民主成分好低嘅時候嘅政府咧，就對於市民嗰個人權咧就好唔尊重嘅。咁後來奧運會之後呢，咁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啦，成個國家民主化咗好多，民主成分好高嘅時候呢，咁你大家睇到佢嘅成就啦。咁當然而家嘅電影呢就 如果不是讲翻光州事件嗰个黑暗年代的话咧，就是讲贫富悬殊嘅。咁即系证明韩国呢个地方咧系一个非常之有反省能力的地方。咁原因就是因为好多人读得多书咗，同埋好多引以为戒，即系对历史就好多反思之后咧，就成为一个相对发达同埋文明嘅国家。咁所以香港咧亦都应该好羡慕韩国呢一方面嘅成就，所以亦都咧去拍咁多嗰啲维权片啊，或者嗰啲逆权嘅片咧，佢哋唔系净系拍俾自己人睇嘅，我相信可能嘅动机都系，但系变相就鼓励咗我哋香港人要追求啲乜咯。大陆人睇唔睇得明嘅另外一件事啦。 Anson 为当年葡萄牙拿西澳门钱加入欧盟，系英国佬留低咁多钱，一早派晒佢好过啦。我离心计好钱冇参加。H Chan 今日同朋友研究过，行出账唔能力同姐差唔多。 系好渣噶咋嗰啲行山杖，因为一条女通嚟嘅啫嘛，衰过遮骨啊，又唔够幼，因为喂阿 Fat Deep 好耐冇未见过呢个名字。哎呀，唔肯读添。佢话探长你好啊，第一次嚟留言，但夺命捞松开始听，一直都喺香港网台 app 度听重温。今次都系留完言先至去瞓觉嘅，多谢你啊。咁啊，陈地主咧就话， 陈地主英国系无留钱，佢用晒啲钱飞机场。 喂，你有冇？ 陈地主英国系， 你知唔知嘢噶？冇留钱。起完机场仲有好多钱剩嘅，以我所知，你唔好乱噏。 Anson 话要全斗换出特种部队追击枪射示威者噶。 Harris Y 同 Y， 我仲谂住攞我个肥仔手机按订阅，但我发觉我冇佢密码。 哦 ，OK， 唔紧要啦。再转 影相机脚架。 系啊，我俾大家见识下我嗰次跌咗出嚟嗰啲脚架先。嗱，呢支咧就系喺80年代尾买嘅一支 Manfrotto 嘅一支 Monopole 啊！哇，你睇下，即系俾声大家听下就知劲。成支咧都系用啲好厚嘅铝质去做嘅，个胶咧到而家咧都咁硬净嘅，即系同而家啲大陆货比咧真系冇得比嘅。咁呢支嘢咧个承托力又好高啦，因为以前啲相机咧就好重嘅。咁啊，所以咧，我嗰日咧会将呢支脚咧出翻山嘅。系唯一咧就系呢个 grip 咧呢个胶咧，因为太多年开始老化啦，就唔系好腍啊。咁所以系咯，即系如果大家可以仲揾到呢啲咁嘅史前嘅monopole 咧，谂住冇用噶啦，但系而家真系大派用场，同埋系跌出嚟俾我睇到，我仲要希望张台唔冧啦，掹咗出嚟。 Anson 为要全斗换出特种部队， 噏错咗 ，sorry 啊！喂，你觉唔觉得咧？嗰啲头先嗰啲所谓怀疑系五毛嘅人士咧，佢一轮攻势咧，一跌翻落400咧，就即刻停晒。我怀疑佢哋有啲 announcement 咧，即系知道边啲 live 咧系超过500人咧，就先至入嚟嘅。咁而家走咗成差唔多100人咧，咁啊佢又完全冇晒，收晒皮哦。咁同埋有时咧。我因为我直头 high 咗呢个 user 嘅留言咧，佢哋好似唔知道咁个，用不停咁留嘅，咁我怀疑咧，佢哋系即系唔使睇你咩反应嘅，即系你有你夹送咁，佢又去打咁样嗰啲咁嘅copy and paste 嚟嘅，怀疑系。 Anson 为香港金融管理局今日公布，连同土地基金在内，香港于1997年8月底的官方外汇储备达到853亿美元，7月底817亿美元，忽略港币50元。James Sherlock 英国麦理浩时期经营香港，民生抗共。Flightney 我都系用 Manfrotto Red New Line 这几天翻墙出来，大概了解香港建制和泛民各自的政治诉求。但我觉得林郑不可能落台，而且泛民的五大诉求，中共也不可能答应的，因为中共政权是靠暴力杀人起家的，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他们是不可能拱手让人。 所以最后可能会出现类似六四事件的悲剧。 系啦， 你睇嚟依家好多系摊家。 系啊，而家好多摊嘅。喂啊 ，When you learn， 你讲得就全部啱嘅，你讲嘅嘢。但系问题就系咧，中共要首先唔理联合声明嘅，即系唔理到一个彻底咧，就系唔系单止出口述咁样话咧，呢个系过气嘅文件。即系仲只不过，即系仲要利用香港做一个金融嘅窗口，即系仲有利用价值之前咧，我相信六四事件啊并唔会发生住嘅。咁系咯，即系所以大家定啲嚟，即系佢发生咗你都避唔到嘅。况且咁，但系唔通因为咁样我哋收手咩？唔通因为咁样我哋又唔追求咩？嗱喺中国就可能会嘅，因为中国人咧真系得罪讲句，国家自扫门前雪，个个都系为咗自己碗饭就算噶啦。所有嗰啲宏大嘅理想啊，下一代嘅福祉啊，佢哋顶笼做得到都系移民嘅啫。咁但系香港人喺呢方面咧，就绝对同国内嘅人系唔同嘅个谂法。你见到200万人都行出嚟，你咪知点解咯。咁所以香港人其实都冇绝对嘅胜算，能够斗得赢共产党。但系我哋我谂呢度多数人咧都唔会就咁算数咯，即系虽死犹荣咯。即系我希望你要知道香港人个。有部分人嘅性格就係咁樣啦，咁我自己唔知道做唔做到，但我希望我自己做到，都有咁嘅意志去做到呢樣嘢咯。所以我哋唔同嘅地方，希望你明白啦。咁有人或者貓呱呱嘈，咁我為咗停止嘅呱呱嘈咧，我抱佢上嚟得噶啦。咪咪又嚟，咪咪玩嗰只老鼠仔咧就系呢只啦，佢又唔会表演玩俾你睇嘅，佢咧会眯埋玩嘅，即系一发现咧即刻扮冇嘢，咁所以咧，即系佢唔系一只普通嘅正常嘅猫嚟嘅，因为听唔到嘢嘅，所以个世界咧系好封闭嘅，净系自己有自己玩，佢一俾你发现佢玩咧，佢叫声都唔同晒，好过瘾嘅，俾翻老鼠佢先。 选康 rip 你带咁大支咧，会唔会话你系攻击武器？ 自治邓老师攞个 双截棍好啊 ，Carol's White 红猫你唔好唔会啊，探长系佢哋够钟收工咋 ？HP Y 趁英国佬走嗰阵时留低咗4000多亿嘅埃及妖后嫁装备香港，贺岁奈恩当年薯片参选已经暗示过，香港冇咁多储备，只系账面数。未扣英还债，2019年就要还210亿美金，玩神王。 咁佢点解暗示咧？如果系真嘅话，唔知啊，我真系唔知，答唔到大家。 玩神王想问监制，知唔知何志光系几时转咗做蓝丝噶？选康 rip 听。 监制唔喺度啊，而家几时转做蓝丝咧？我都目测过嘅，就 选完喺立法会之后几个月啦。 系啊，佢一移民咗去。加拿大之前已經開始講埋啲嘢無厘頭㗎啦，即係走之前嗰兩個月已經發現啦，所以我嗰陣時已經冇聽佢節目㗎啦。其實以前我聽何志光嘅節目呢，我都係想觀察下佢個奇怪嘅表情，即係覺得當佢傻閪咁笑下㗎啫，即係千祈唔好咁認真呢啲人，即係你聽節目唔好咁認真佢先係。 六排几走先，明天再有 live 嘅，拜拜陈信的猫咪说主人要训练 ，Ultraman 数96年咪玩老鼠玩到开晒 ，Baby Pun 多谢各位啦， 恭喜恭喜， 我谂都有呢度嘅人帮手啦， 唔是就一定输， 系啊，冇错，即系呢啲简直系可以当口号咁讲啊，即系你唔试就一定输，即系等于其实大家见到今日。大家點解要翻牆呢？即係喺大陸做嘢嘅朋友或者大陸人，即係你有冇諗過點解你要翻牆呢？點解你連好似全世界其他人咁自由咁樣去欣賞下 YouTube 啊，或者去討論下都要洗橫手呢？即係你嘅尊嚴喺邊呢？請問，即係我唔係詆毀你哋啊！即係你聽落好似好難聽咁尊嚴嘅嘢，但係問題你嘅國家真係剝奪咗你哋太多尊嚴啦嘛？點解你人哋爭取緊同一樣嘢嘅時候，你哋會反對呢？即系呢样我真系谂唔通，不过有人解通咗噶啦，只不过都系 我所謂想不通就是我不明白為什麼你們會這樣做而已。有些人 选康月听到猫猫惨叫， 唔系惨叫啊！ 快啲走先，明天再有 live 嘅，拜拜，重新 的。系啊，读咗啦，一慢咗啦，真系好啊！咁啊，叫个监制留意一下，睇下咩个后台有咩移动先，嗰啲 parameter。 Francis Chan 唔是就一定输。 系啊 ，S H Chan 咧，唔知点解又唔读啊？你姓呢个陈系咪你系台湾人咧？ 长远一定赢中共，所以要保命，交长命。李乔仁与何志光翻咗 Canada 即变蓝。James Sherlock Netflix called China Hustle 都讲九成大陆老经香港去美国上市，令人抢先睡了。晚安探长，晚安五毛门，晚安 零猫 J J Lens， 你近几支 live 都有 show me。 系啊 ，Fly to the fly， 啲热猫猫左好危险。 淹咗好耐㗎啦，即係猫叫唔係淨係因为未淹㗎，你观察多啲你嘅猫啦。 No way, no way, 一万啦。 Good night, Dad, 陈探长 同你凑够一万。 喂 ,thank you 啦。有咩唔同 ?No way, no way, 一万零一呢几年係我諗唔少香港人唔介意一齐死。Flighten 老咗好危险。 Maximum 香港系国际优惠地区，中共唔会咁蠢搞死香港嘅。你趁何志光呢条可怜虫而家得返大陆听众，然后 at gmail.com 6795万3786会唔会攞把开山防下身？ 梗系唔会啦，我自己揸住个镜啦。喂，咁啊 ，Video Hunter Ricky 咧就哈哈，唔知咧哈乜咧？喂，咁啊，真系太耐啦，而家三个半钟啦，又黐咗线啦。其实真系要招呼嗰啲人咧，真系好费神，好嘥时间。不过 so far， 我觉得今日嘅大家嘅狗吹友咧嘅内容都非常之有内涵啦。咁啊，例牌啦，因为咧我讲咗 goodbye 之后咧，可能有啲人分半钟我先听到。咁我等埋你哋留言啦，因为我唔会再有新话题啊。我今日预备咗啲嘢咧，我都唔想讲啦，因为再讲就真系瞓唔到觉啦。系咯 ，OK， 咁啊，大家听埋你留言之前咧，讲啲冇乜份量、冇乜养分嘅嘢啦。就如果大家咧想 sponsor 九吹24咧，就作为呢、這个灯油火蜡同埋邀请嘉宾嘅饮饮食食同埋搭车嘅话咧，就请你咧就透过左上角嘅QR code 就 pay me 可以 sponsor 我啦，咁啊同埋下面 HSBC 个嗰个户口咧就有好多数目字，嗰、那个汇丰银行嘅户口啊直接入数啦，咁另外 PayPal 海外朋友咧就可以透过 PayPal 呢个 account 咧就可以sponsor 九吹廿四，咁啊就冇啊，下面仲有一个就系 IG 嘅 account 啦，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系、是Facebook page 嘅 account。都希望大家 like 咗我 page 咧，咁啊更加多資訊可以知道幾時會有 live， 同埋我 post 啲咩最新嘅資訊啊、最新嘅相啊，同埋一啲我嘅睇法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請你做曬以上咁多樣嘢啦。咁啊，讀埋呢幾個留言，我就要瞓覺啦，因為要撇噶啦。 Chesnable 853亿美元只系外汇储备。1997年库房仲有4000几亿港元的结余。从 Sunberg 昨日下午直播澳洲昆士兰大学 示威 ，QY Fiona Chow 挥手挥手，谢谢你。早啲休息 ，Rubik 真想问下大家去元朗是否穿黑衣？ 系啊，梗系啦，我都系。 Maximum 早斗探长今晚可以早瞓啦。 有人话个你就算唔着黑色着其他衫咧，你嘅 pH 嘅值过咗50咧都打噶啦，咁样即系你啲眼系咁，即系一啲普通生物嘅眼睛咧，即系深色啲就打啦。总之具体啲嚟讲，咁所以你着咩衫咧？除非你着白衫，嗱你着白衫可能俾人暗杀喎，仲要即系可能有啲人睇唔过眼，捅你两刀咁啊，有啲。即系情绪同埋精神都深受困扰嘅人，你唔担保会出现噶嘛？咁但系收钱嗰啲人咧，佢有钱到手咧，就情绪同埋精神都冇问题，只系咧佢嘅贪婪令到会打人嘅啫。咁啊好啦，咁啊多谢各位捧场啦，多谢五毛啦，即系照旧啦，即系如果唔系点会有咁多人 live 紧啦？咁好啦，咁啊听日10点零钟咧都有 live 嘅，咁啊听日可能冇咁长气嘅，因为而家我已经选择性咧即系。揀啲留言嚟讀咧，即係正正常常有心智健康，我就會放入嚟嘅。嗰啲背口號嗰啲咧，我就會叮扯佢嘅。 好啦，拜拜。